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8点，跌98点，成交金额3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5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601.5升，系跌3.5。小米集团22.6升8毫，美团294.6跌2.6，阿里巴巴300.2跌2.4，比亚迪股份155.6跌1蚊。世茂服务15.24新上市，比亚迪电子34.75跌8，合景油活6.64新上市，中芯国际22.85升8.5，盈富基金24.62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028，瑞士法郎8.48，澳元5.466，加元5.831。新西兰元5.15，欧元9.061，每百元兑港元7.4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8。日经平均指数报13,145点，跌187点。港金现价报17,3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61美元，卖出1,87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新田公路方向上水近住石和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去加州花园，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石湖围路嘅交通意外咧，只系啱啱清场啊，咁而家车龙散紧啊，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就车多，龙尾飞林明道。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元朗朗天路裕豪山庄方向屯门，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桥面方向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cheese。 我哋丰收快活人呢就 Halloween 唔出街啦，留喺屋企度食餐饭。咁有咩菜式好煮呢？ 梗係煮呢一个巫婆扫把芝士饼啦，扫走晒啲病菌，干净晒。 嗱，讲明先啊，我唔扮巫婆㗎吓。 你放心啦，今次你扮扫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 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系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阿姐，早晨，阿哥， 早晨啊，程振鹏，程振 鹏，你又嚟啦， 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哎，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朋友， 你咩招呼嚟咧？今朝呢、這个， 唔系冇办法啊，即系我相信阿鹏爷都已经 feel 到，唔系佢话我啊， 唔系话你话佢， 我话阿姐阿哥啊嘛，阿哥梗系出于对佢尊重啦，系咪先？ 我系大过你啊， 系啦，阿姐真系，你而家仲系阿姐紧，你睇下你做紧乜嘢？ 清洁阿姐， 佢真系完全咧冇办法可以停得住你嘅手咧喺度玩紧。唔同自由式啊！哇，即系全个直播室，机前机后机背， 你知唔知做家务啊？ 晒出嚟， 系做运动嘅一种啊！我哋喐一喐啊，都系咁讲啦。 咁啊，难怪你嘅成果咁显著啦。 所以我要积极啲咯。 系咯，真系。我哋点解仲要叫阿程振鹏做阿哥？你话今日多谢晒 啊！ 你 系 芒果哥哥。 系啊， 一嚟就 treat 我 treat spell 埋啊，唔好冇 spell 埋先啦。 唔系咁啊，谂住听日系呢一个万圣节啊嘛，咁今日。哦，听日我哋又唔会开工，见唔到大家啦，即系我指两位拍档啦。 系啊，所以要预早啦， 系啦。再加埋你知我又成日攞钱去买啲无谓嘢咧，咁我系买咗一啲咧无谓嘅万圣节嘅用品啊、饰物。 多谢你啊！ 系啊，好有心思啊，你真系。 反正买咗咯，咁咪入啲糖果，咪同大家玩下咯。 问题系你有心做先呢件事先我都知听日万圣节啦，系咪先？我知可以买糖咯，去唔去买先？ 你仲讲到咁理直气壮啊，真系。 我冇怪， 所以咪多谢佢。 我都只系谂住。讲咧，我嘅人生真系好鬼幸福嘅啫。我身边嗰啲全部都系啲又细心啦，又体贴啦。 系啊，我都唔知道你前世救咗系咪救咗一个地球咁多人啊！真系 咁唔错喎，真系。因为我发觉真系几好喎，啲拍档咧全部嗱呢、這个帮你抹台啦，嗰个帮你准备糖果啦，我几咁轻松啊！翻到嚟咧已经得到。哇！幾多祝福喺我身邊出現咗啊！ 係，仲要係啊前輩啊，仲埋同埋老細喺度 serve 佢，即係 邊度有計啊？係嘛？最緊要大家開心啦！今日星期五啦嘛，係咪 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我哋有點唱，我哋歡迎大家咧上我哋嘅網啦，去留言啦，咁啊可以 fax 23396453啦，晏啲先打電話嚟18723。 咁我琴日有奇遇啊，我都覺得咧，係啊，我喺即係留低咗個點唱啦。咁當然咧，其實本來係啦，我即係我 mark 低。 因為佢驚佢唔記得啊， 係啦，咁啊遇到有我哋啲聽眾，咁但係咧唔同平時咧喺條街度咧就咁撞到咧就打個招呼，然後就話豪仔幫我留個言啦。 莫非你有偶遇？ 哇！呢個真係偶遇唔夠偶遇成二啊， 即 係撞咗兩次喎。 係啦，我琴日咧即係我睇翻先，阿李太應該係啊。我琴日喺一間快餐店度咧，總之我就坐低啦。係，咁我就諗住即係。坐低就谂住做啲无谓嘢噶啦嘛，睇下带啊咩都好啦咁样。 咁睇咩带啦嗬？ 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咧，即系白发嘅一头白发但系精神奕奕嘅婆婆，其实叫婆婆都唔啱噶啦，真系女士噶咋咁 样。银发好型噶， 好型啊！跟住佢走喺你面前话：阻你一阵啊！ 系 做咩啫？ 就系曾志豪啊咁样。 我入去阻你一阵啦，你戴翻个口罩。 系啊，我系啊，系啊。跟住佢话：唔好啊！今日见到你两次噶啦，已经。 哦，系琴日即系见到两次。 系啦，佢话今日已经见到两次，因为咧我晏昼咧，我一收工嘅时候咧，屋企佢冇煮我饭啊嘛，第一餐，咁我就咧直喺出边食咗先。咁跟住咧，我就又喺嗰间快餐店度，喺冇地方去噶嘛。咁翻到屋企之后咧，我琴日仲要再带个仔咧，再去嗰啲兴趣班。 系。 咁我喺等待过程咧，因为都喺嗰头啊嘛，我咪 又 系喺同一间快餐店度，跟住佢话。 我今日已经见到你两次噶啦、 啊。莫非嗰位银发女士系侍头婆？ 系啦，系啊，我以为侍头婆啦。咁跟住原来我系啊，你又见到我。其实我礼拜二都已经见到你噶啦。 系啊， 你知唔知道你又坐喺我隔篱咁啊？吓系咩？系啦，我 有冇啲心寒啊？ 唔系，有啲惊。 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证实你真系咧唔会真系话俾阿 Vinny 听，你唔会周围望隔篱邻舍啊？ 冇错，我净 系 望后生女嘅啫。 系啊， 唔系咁呢位女士有啲咩嘅行动咧？对你吓？ 哦，冇，佢行动好友善嘅，佢跟住原来好劲嘅，我啱讲俾你听咧，我哋港台之友嚟噶。 哦， 咁但系点？点解佢话咧连续见到我两次咧？ 但系都唔敢打招呼。 系啦，唔系因为佢都费事啦。 Okay. 原来咧佢系话佢咁啱咧，佢话佢啊等个孙， oh. 就喺附近咧又系学兴趣班，嗰、oh. 度又系咧好似我哋好似嗰啲菲佣印佣咧喺嗰度 凑细路， 我哋喺度集散点啊！一到礼拜日咧就会去嗰笪地方，我哋就坐喺度等。系、oh. 啊，跟住佢就话系啊，我估到你系咪你都等仔咯？我话系，我等个仔啊咁样。 系我等个孙，高你一级嘅。 冇错啦，咁样咁跟住诶倾偈嘅时候咧，佢就话我成日都有听你哋噶。 哎呀， 我个孙都有听啊。 Oh.多谢 个孙八岁， 系 啦，佢已经 做得好，做得好。 佢仲要好笑喎，个孙咧已经会同佢阿妈讲咧，佢、 哦、 就婆婆咧又听风骚快活人啊， 应该噏得出我哋啲内容喎，分分钟 系啊，佢又噏得出我哋啲名啦，系啊，佢又嗰啲我哋嗰啲外号都噏得出咧。嗱、 嗯， 咁都唔紧要，我话佢系港台之友咧，佢话其实咧，佢同我讲，佢话我系你哋第一代啊，嗰啲歌迷会会员啊。 听迷啊！ 听迷啊！边个你知唔知啊？佢系边个组织啊？ 你讲听迷会啊？ 系啊， 系咪即系 青春交响曲嗰啲啊？ 会唔会啊？ 我谂嗱呢个你要考证一下啦。佢话系陈任嗰个咩？ 陈任、啊、 天地定咩会嘅？系、 哦、 啊，佢话嗰阵系啊，嗰阵时佢话佢已经系做佢哋嗰啲搞手噶啦。 哦， 系啊，跟住再讲多两句咧，佢就话其实再早啲我哋都有噶啦。吴石辉、朱培庆， 咁佢哋啊呢位女士真系劲啊， 真系啊， 真系第一代。 你谂下， 吴石辉先生都系 做紧第一节目嘅时候啊， 张晨晨曲啦， 二台之父咁滞噶啦嘛，同埋张文新先生， 系啊，跟住仲有朱培庆咁样，跟住我话婆婆你赢啊， 系啊， 我话你讲嗰啲咧，我知道佢哋个名，但系嗰啲事迹咧已经唔识噶啦， 我哋都未听过佢做节目， 系啊，厉害，跟住佢就话系啊，所以咧啊，我有。听你哋啊，跟住我几想话，你有冇兴趣同我哋而家搞新一任嘅歌迷会啊？ 听迷会咧，整翻个， 唔系系咪诶，即系用你 国际， 唔系啊，用佢啊，曾志豪啊，佢自己牵引啊，佢、 哦、 逢星期五佢唱歌噶嘛，啊唔系，而家连彭仔都系噶， 唔系啊，总之如果佢系早几代啊嘛，你谂下佢系 Uncle Joe 啦， 真 又系吴石辉佢哋嗰个年代咧，如果而家佢肯重出江湖， 系 帮我哋二台搞翻个，你叫听迷会又好，咩迷会都好咧，发达。 系， 我音都走埋，几激动啊！真系，系咪发达先？真系呢、這个， 多谢 发达、啊，真系 多谢阿陈太系嘛？ 系啊， 你冇记错陈太系嘛？ 唔系李太啊， 啊 你仲识我真系两次， 李太 又似你真系。 啊，咁多谢 李太，唉，我而家提早同佢点埋个唱先啦。佢话佢个孙 系 八岁，但系已经咧噏得晒我哋个名咧，所以我哋都唔敢乱讲嘢。 系啊， 知道。 阿孙咧就叫少恒啊，阿 Capio 啊，系啦。咁啊，希望就。佢就 卡票唔系迪卡票， 唔系嗰个， 多 谢晒。 咁我哋要呼吁定啦，我哋今日都仲有点唱啦。 系啊，星期五啊，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啊，又话十二点开始噶啦。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晏啲打翻嚟啦，可以网上留言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喂，讲到支持咧，我自己咧都寻日咧特登咧就上网咧去揾呢个 channel 嚟谂住咧系支持翻我哋嘅部门 啊， 即系话晒咧香港电。电台政府部门啦， 咁 啊，同埋我都见到好多一啲嘅信息咧，都有宣传定咧，就系讲话嗱。港台就唔使再做呢个警讯啦，咁啊警队自己搞一个嘅警星直播啊， 系啊，即系以前咧细细个咧已经睇警讯睇到大噶嘛， 47年啦，警讯你细细个， 我真系细细个睇到 边个大啲？ 系我大啲， 你错啦， 年纪 唔系。 香港 点会有人大得过佢哋噶？ 年纪喎，嗱讲翻，咁于是我都好奇啦，咁都要了解一下啲新事物啦。 好啦， 寻日咧我用手机咧就揿入去咧就去 警星。 系啦，警星直播， 警星直播 系啦。咁同场加映有呢个香港警队主题曲啦，捍卫香港啊嘛。咁、哦、都要睇下啦，有 B 哥哥作曲 要 去帮手唱啦， 系梗啦，咁咧知道噶嘛。 我呢一个真系一个嘅不理解嘅情况，点解会咁？ 系 咪唔止呢一个嘅channel， 可能好多 channel 都会系咁嘅， 就点 咧？我揿入去想睇嘅时候咧。我部手机咧系 Android 机嚟嘅，佢弹咗一句嘢俾我， 系弹咗句咩俾你？ 佢话咧 欢迎你加入系嘛？ 英文嚟嘅， 系啊。 This content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some user。 翻译。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翻译。 咁你有冇continue 啊？ 翻译先啦，你哋两个。 即系咧 呢个影片。 以下内容可能系对于一啲用者用家咧就唔恰。 系啦， 即系唔系咁恰当，唔系咁恰当啦 ，inappropriate 啊！咁我就觉得好， 然后佢就问你仲想唔想继续观看？ 系啦，咁我就梗系揿 continue 啦。 咁跟住有冇事发生噶？ 就可以照播翻嗰个歌曲出嚟咯。 好啦，咁你究竟以往曾经喺你系 YouTube 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YouTube 啊， 喺 YouTube 度 search。 咁你以前睇 YouTube 片嘅时候，有冇曾经偶遇过呢个信息？ 咁讲真，又真系未试过弹呢一个嘢出嚟。 咪咯，佢嗰啲 YouTube 系欢迎你喺度揿，惊你唔揿噶嘛。 系啊， 我 都真系未试过。 间到睇。 睇我睇嗰啲啦， 成年人嗰啲嘢， 系啦， 都冇彈過。 嗰啲唔算賤價嘅， 系啦，動作愛情片啫，除非你係唔俾錢睇就賤價啦。 系啦， 你俾錢冇問題嘅，真係。 即係哦，點解佢會要咁樣提醒我？ 佢 warn 你嘅其實， 佢呢個係 warning， 佢 提醒， 佢呢個係提醒你。但係咧嗱，其實都幾好笑嘅。 其實都幾好，佢提醒你，你睇下你喂你咪繼續啊。 唔係，但係佢好笑嘅地方就係。佢呢個提醒咧，係話喂，呢啲內容對某啲用家嚟講咧，可能唔適當啊嘛。 你又知我係嗰類用家？ 唔係，呢啲內容有咩用家會覺得唔適當咧？冇理由噶，真係。 嗯，即係太極端嗰啲咯，太極端愛啊，或者唔愛。 咁唔係啊，嗱，我 click 親入嚟啊，我都係想好奇望下你，或者睇真係想揾資訊啦。 咁你可以嗨錯嘅， 即係原來咧，即係手機嘅程式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保護嘅。 嗱，我就試過咧 ，YouTube 我真係都未試過話佢會問你咧呢條內容你睇唔睇咁樣嘅。 唔係咧，佢係嗰啲咩？係咪嗰啲十八禁嗰啲先會撳？你係咪98歲啊？ 十八禁佢都 ban 咗你啦。 我 唔知啊，佢好少咁樣彈個畫面。 如果你睇。喺唔同嘅一啲新聞網站咧，佢有陣時佢有啲內容咧，可能嗰單新聞係話，哇咩鄰家有女初長成啊，十八禁露腰咁啊，好啲一啲好敏感嗰啲啦，佢真係會話，喂呢單新聞咧就有成人內容，讀者你夠十八歲未啊？係啦，咁我哋計劃計夠啦，佢睇下啊嘛， 咁啊真係夠噶嘛，冇講大話冇拉佢噶喎。 但係如果好似頭先彭仔嗰只情況咧， 连小朋友都啱睇噶啦， 因为嗰个系 内容冇嘢噶， 嗰个频道主动提供嘅一种过滤功能嚟嘅。 哦，咁好啦，真系唔知系咪个频道本身有得 setting 嗰度， 系 YouTube 佢突然间弹出嚟， 都系个用家自己加落。 我就试过咧，我 YouTube 未试过，我用 Twitter 即系推特咧，我就发现咧， 好啊呢个名真系， 真系推特系啦，推啊特朗普啊，推特啊咁样啫。我就试过好多次噶咯。佢咧，如果你有上个 Twitter 咧，你会发现咧佢。本来一条条佢所谓嗰啲新闻咧，佢除咗有文字之外咧，其实佢有影像啦或者图画噶嘛。咁正路咧，应该就譬如你话啊，有只狗好得意啊个标题，你就会见到只狗张相。 系啊， 咁你唔使点样 click 都睇到嘅。 系啊， 但有几次我就发现，咦，佢个标题可能就系写住话快来看，但下边咧佢就写住话呢一个咧系属于敏感内容。 啊，我见过喎。 系啦，咁咧佢话咧，除非你揿入去，否则我哋唔推荐你睇。 我见过呢啲啊。 系啦，咁我 喺 Twitter 嗰度。 系啦，咁我就成日都一定揿 yes 啦，系咪先？几廿岁有咩未睇过啫？ 系啊， 但有啲真系好残忍噶嘛。 唔系啦， 有啲系恐怖噶。 你知唔知发觉好得意噶？有一啲咧系好正路，你会知道。我唔怪之你问我啦，因为可能系嗰啲咩 AV 女优嗰啲片咧，咁我又 at 到一两个频道，紧贴日本潮流噶嘛，系咪先？ 日本嘅文化 系啦。 佢钻研 咁嗰啲我知道啦，系啦，但有啲好古怪嘅，有啲咧纯粹可能系一啲真系嘅示威游行画面，但 系 仲有世界各地嘅，咁佢又屏蔽咗，咁可能佢又会惊咧有啲火光红红咧又太恐怖啊， 太刺激。 我明啦，咁如果基于咁嘅原因咧，因为佢有啲叫做案件，系咪有案件重演啊？同嗰啲警讯一样噶 ，MV 嚟嘅啫。 吓、啊，如咁、我 系 只系纯描述翻个事实啫。嗰个 M V 里边又真系有一啲 insert 嘅片咧，系社会运动嘅时候一啲冲突嚟嘅。 咁所以佢咪要 warn 你系啊？惊啲细蚊 仔睇到之后，哇！咩事啊？真系咁样啊！系啊！ 但我上次。我上次見過咧，最神奇咧就話屏蔽咗我喺 Twitter 嗰度咧，然後要我撳 Yes 先有得睇咧，嗰個真係好古怪嘅。我撳入去，我話冇理由噶，因為個標題明明講緊咧就話打籃球噶嘛，我都有 at 到 NBA 嗰啲， 唔著衫打籃球啊？ 咪就算唔著衫打籃球都係男人啫，除非我 at 咗 WNBA 我唔知啦。咁我撳入去，唔係Michael Jordan 嚟嘅，仲要係 Michael Jordan 咧嘅一個 GIF 啊，即係佢嗰啲咧，即 係會喐嘅， 會喐嗰啲。会喐嗰啲图画咁样啦，佢咧就嗱，即系我讲完你自己领悟啦，我都唔够胆讲官方答案出嚟，因为都冇答案噶嘛， 会唔会好冒犯性噶 ？Michael Jordan 佢咧就举起咗两个手势，咁因为咧佢系呢个六届嘅 NBA 总冠军，咁佢举嘅手势咧 就 嗱，你自己谂啦，佢点样 可以就唔可以 十只手指点样可以令人哋知道佢攞到六个冠军咧？佢又做咗嗰个手势出嚟， 牛角咯，唔系咩？ 冇啊，未必个个识牛角噶， 两只手啊， 两只手指加， 好少可咁样做 啊，系啊，唔系好正常嘅，因为佢攞六个冠军啊嘛。佢仲要呢條片咧，講緊咧佢最後一年攞冠軍咧，即係應該係98年嘅時候咧，佢贏到第六個冠軍，佢就好威風咁樣咧，對住鏡頭咧就咁樣舉起，咁然後就成為經典畫面啫嘛。咁因為最其實 俾人萬能 key 啦，呢個應該。 是不是這樣啊？ 其實真的不一定 的， 因為現在只不過是剛剛洛杉磯湖人又拿到冠軍，但有些人就說 LeBron James 是不是個地位已經超越了 Michael Jordan 啊？那有些人就說怎麼會超越到人家有六個啊？你有多少個啊？但他都會顯示說 有 些敏感這個畫面，你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是 多闊的，那個保護 網上世界所以很豐富的。 其實如果我在那些即是網絡公司做呢， 累死你啊。 我想到好多嘢做，要 check 咁多无千无万个朋友嗰啲信息噶。 最重要系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完咧，都系我哋自己估噶咋。 系啊， 你唔知佢原因点解？譬如话佢嗰首主题曲，佢会有呢个不适合 咁嘅嘢咧。 系啦，我个 Michael Jordan 点解会有呢个问题？我哋自己估噶咋。 所以真系唔明啊！ 所以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系统点解会系對用家有一啲嘅提醒啫，就同嗰個內容咧，就 我哋唔知 嘅，我哋唔係討論嗰個內容， 係 討論呢個系統。 點解會係啊？叫你考慮清楚係嘛？ 係啊， 你話俾聽。 所以你可以喺網上面遇到呢一段資訊，可以睇到呢個推文，或者遇到嗰個聽眾，可以話係咩啊？緣分嚟㗎，我哋聽得好好啊！ 佢聽過，佢聽過。隨著一生裏的浪。再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慰问警方，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某日也许再可见。 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陈慧娴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嗱，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今日唔知点解不约而同哦。 乜嘢？ 我哋几个咧喺度介绍自己一间信间看 channel 嘅片嘅时候咧，今日啊好似系信心十足啊！阿桂花田不停喺度同我推介咧。他说你听下啦，真系好笑啊！跟住我话我条都好笑噶， 但系 我条真系好开心噶。 但系彭仔话唔系佢嗰个，佢嗰个实用先。系 我好实而不哗嘅，系啦，我一条片唔好笑嘅。 唔系佢意思系实而不唔会哗，系啊，唔会咁样嗌出声 嘅 咁样啦。咁啊真系好笑啦！我哋一阵比一比拼啦， 好啊， 好啦，嗱咁啊准备啦，一阵听我哋嘅瞬间看 channel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次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首次发表公开演讲。他說中國將實施更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希望科學家積極交流思想，推進合作，共同推進世界科學事業。習近平又說，新冠疫情發展以來，各國科學家協力尋求抗疫之道，在治療、藥物和疫苗研發、防控等多個重要領域開展科技、公關和跨國合作，為抗擊疫情作出重大貢獻。目前尤其需要开展药物、疫苗、检测领域的研究合作，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共性问题，让科技创新更好造福人类。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50岁女子，她在上环工作，是早前确诊患者的同事。她因为不属密切接触者而没有入检疫中心，其后病发求医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短暂接触和间接接触都可以感染，认为要留意在同一工作地点中较早发病和因病缺勤的人士，要进行追踪工作。他提议，就算首次派发样本瓶检测结果全属阴性，亦都应该在潜伏期中位数五日后再派樽检测，如果有确诊个案就要扩大检疫范围。梁子超又说，本港的疫情仍然未到比较受控阶段，公众仍要小心。海关采取打击冒牌口罩的特别行动，检获大约10万个怀疑冒牌口罩，估计市值大约300万元，是海关历来破获最大宗冒牌口罩案件。海关将于稍后举行记者会总结行动详情。本港楼价连续结束连续两个月的按月跌势，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九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 382.6， 按月回升 0.4%， 按年亦都升 0.3%， 结束六个月跌势。今年头九个月楼价累计升近 0.9%。 另外九月租金指数报 179.3， 按月转跌近 1%，结束三个月升势，租金按年跌近 9.2%， 跌幅比八月稍有收窄。咁至于头九个月累计跌近 5.5%。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93点，跌93点，成交金额42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8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2.5，跌2.5；小米集团22.8，升1蚊；美团点评290，美团系293.2，跌4蚊；阿里巴巴300.6。阿里巴巴300.6是跌个8，比亚迪股份159.2升2.6，比亚迪电子34.7是跌1.85，中芯国际22.95是升1蚊，世贸服务新上市报15.46，合景油活6.91都是新上市，盈富基金24.64跌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13,146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7,3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42美元，卖出1,87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啦，有坏车阻路喺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老山公路石门村方向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 Lu 考下你，香港电器上面的3+2是咩呢？ 梗系知啦，三即系三脚插，二咧即系香港压定电压220伏特。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唔好留低拍摄。避如果走唔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唔好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喺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你知唔知喺香港读书嘅印尼学生对香港有咩感觉呢？ 你好，我系李斌，我系印尼人，喺香港读书好开心，同埋有好多美好嘅回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听豪仔都知道啦，其实我系义无反顾、当之无愧嗱嗱嘅 fans 嚟嘅。系因为我讲真嘅，屯门公园嗰个嗱嗱咧，即系所谓 fans， 我当然唔会同阿 Happy Park 去争佢啦。但我从来都冇去贬低佢、嘲笑佢。我之前一路都讲咧，我话呢位阿嗱嗱咧，其实佢都真系几刻苦耐劳咧。你可以话系拥有呢种香港人咧灵活走位同埋唔认输嘅天性嘅。嗱，讲真，佢由当日咧，即系你第一次见佢同阿 Happy Park 咧，即系劲歌艳舞啦吓，到后来咧，俾人哋即系所谓爆咗出嚟啦。佢就轉戰其他陣地咯，可能喺酒樓度啊，可能係擺幾圍啊，到後來酒樓擺幾圍又唔得咧，佢又出翻出嚟咧，又送口罩又送水啊，嗱，即係縱使咧，你會對佢有好多負面咧，我依然認為咧，喂，佢真係自食其力、啊，仲要係咧，東家唔得啊，打西家、啊，佢唔會限死自己咧，淨係做一飯、啊，嗱，佢而家咧呢一個求生求變嘅精神咧，嗰種能力咧又再走出嚟啦，因為咧早兩日有新聞咧。就话咧，阿娜娜咧，而家咧直情系啊，因为康文署修改咗游乐场条例咧，咁啊，其实好多地方咧就已经冇得俾你咁样走去卖艺啦、表演啦。咁佢话咧，好多人就转咗去第二啲地方度揾食啦。咁啊，娜娜咧亦都唔例外，佢点会咁容易咧就即系吓放弃佢嘅人生先得噶？咁啊，佢话咧有啲即系 fans 咧同埋传媒报道咧，佢最近转咩咧？犀利啊！佢转咗行咧，走靓模路线啊！佢一密密咧就接拍呢啲所谓嘅私人摄影咧，简称嗰啲私影咧，咁啊仲喺网上面咧，佢有 I G 嗱，呢个又系与时并进啦。我哋阿甜甜都未有 I G 啊，人哋嗱嗱都有啦。你话系咪边个 update 啲啊？真系，咦？佢好似想反驳、啊。 喂啊，唔系冇乜时间招呼，咁我费事喺度开咗户口啊，摆喺度吉咗喺度唔应人。 咁系咯，所以我咪话咯，人哋嗰个揾食啊，同埋求生意志系咪强过你啊？ 强嘅， 强过你啊！好啦，阿甜甜可以休息啦吓。好啦，咁啊娜娜咧，佢 I G 度咧就有佢最新嘅水手服嘅造型出嚟啊！哇，即系虽然大家都话咧有 P 图啦，唉，但系哪人铺相唔 P 图先得噶？唔紧要啦，点啊？ 我唔 P 图嘅， 所以啲人咪唔睇咯。唔系都睇嘅，都睇嘅。咁啊，娜娜咧就话佢而家咧就转咗做呢、這个即系 Alamo 啊美少女啊，就着咗呢个水手装啦。又会跳舞啊，又会拍一啲即系写真啊咁样啦吓、啊。喂，唔紧要、啊，我都系嗰句，佢而家就好勇敢去为自己嘅出路咧就打拼咁样。咁啊，亦都令人哋关注一件事咧，就系、是、其实咧。究竟大家咧对娜娜佢哋咧，或者唔止佢噶嗰啲咩三公主啊嗰啲咧咁反感咧，个原因系咩咧？系咪因为嘈啊？系咪因为佢跳舞真系你觉得好难睇，唔中意呢种舞蹈啊？定系关键就在于系个人咧？嗱，因为咧我今日要介绍嗰条片咧，就真系咧点出咗呢个问题嘅。咁啊，佢系嚟自咧一条 channel 叫做下饭音乐啦，下饭音乐 music。咁咧佢有条片咧个标题就叫做事实证明。你唔系讨厌广场舞，而只系大妈啫，即系咩意思呢？因为大家都了解咧，原来大妈舞咧，即系其实喺吓我哋祖国大地嗰度咧，就发扬光大噶嘛。咁啊，佢哋里边有好多市民咧，都深受呢个大妈舞嘅困扰噶。譬如就话，佢哋嘅篮球场咧，就俾佢霸晒嚟跳舞，啲小朋友咧想打波咧，都不得其门而入啊。又或者佢成个广场咧跳嗰啲舞咧，就吓亲啲路人。但系咧，佢呢条片就话俾你听，嗱，你反感唔系呢只舞啊。可能系跳歌人系大妈啫嘛，如果转咗少女又点样呢？一睇条片，哇，真系犀利！我只能够话咧，真系好耐冇翻大陆。原来咧，里边嘅广场舞咧，佢真系拍咗唔同地方佢哋嘅广场舞咧，你会见到咧有少女喺度跳广场舞啦，有几岁嘅僆仔咧，亦都喺度劲歌热舞啦。嗰啲少女仲要咧睇个样咧，唔似系嗰啲咩 model 公司咧搵人做妹。都几次啊！真系有班人咧就走咗落去咧，就自己即系聚埋一齐咧，又跳舞。其中有一个咧，我可以话系亮睛画龙点睛之处啊，就系、是、咧有一个少女，佢就带住咧嗰啲耳仔猫猫耳仔啊，仲要系有灯嘅嗰啲图案咧，嗰啲装饰咧，就摆喺个头度。咁已经我想话卡哇伊噶吓，真系唔系嗱嗱嗰啲 feel 嚟噶吓。佢然后咧喺度带领咧成班大妈跳，唔系大妈。带领成班少女啊，或者有啲普通人跳广场舞，但佢玩咩乐器呢？我俾三秒你估啊，系咪鼓啊？系咪电吉他啊？都唔系，佢攞个古筝啊！喂，你谂下中乐古筝、啊，你可能会觉得咧同呢啲咁劲嘅劲歌热舞系冇办法扯埋一齐噶嘛？佢可以咧将佢融合到噶，好有型地咧，佢就喺个广场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所以你可以成日睇呢条片，或者你会对呢啲大妈舞、广场舞，你会有另外嘅睇法。唔知道嗱嗱，佢会唔会有一日都会变成咗大猫耳仔弹琵琶啦？可能佢又揾到条出路噶。而摩字公仔冇办法啦，真系要俾大力手、大力手、大力手，一年俾三个大力手佢啊！瞬间看 channel， 唔知程振鹏你会唔会都谂住一齐参加呢、這、一个？你如果去到嘅话咧，可以洗脱咗大妈舞呢一个罪名啊！你可以名副其实变成系一个一系就小童舞，一系就变大叔舞，边一样都系咁好，交俾你程振鹏。 或者可以系中同大马嗰啲嘅。 OK OK OK OK， 好难去分。 你可以试下童颜巨嗰啲咯。 哦，系啊， 童颜巨肺啊。 啊，头先啊，曾志豪讲呢一个 channel 咧，有啊娜娜啊，我都中意噶。不过咧，我 中意娜娜， 我中意嗰个系 Lala， 系台湾嘅徐佳莹系 Lala。咁另外如果你真係鍾意睇呢啲咁有型嘅女子呢去弹古筝仲要係电子咁样呢，其实我可以介绍多一个人俾你欣赏。佢係仲早过，肯定早过你嗰条片入面嗰个少女，佢係莫文蔚。莫文蔚喺佢演唱会一晨早已经表演过呢一种呢，真係技惊四座啊。 Karen！ 冇错。好啦，咁至于彭仔呢，今天呢先嚟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嗰个 channel 嘅影片呢，其实係同新加坡有关㗎噃。大家知啦，踏入11月啦，即係两日后呢，香港政府呢就同呢个新加坡呢嗰、那个航空旅游气泡呢就开始啦嘛，係咪？咁如果真係忍咗好耐，又或者好想去下旅行呢，可能呢个都系你嘅暂时有限度嘅选择啦。新加坡方面嘅旅游局咧，似乎亦都咧好重视呢样嘢吓。咁佢哋嘅官员咧喺寻日咧就举行咗一个咧最新嘅新加坡嘅旅游资讯分享会嘅，当中咧都已经同大家交代咗，原来话咧新加坡由7月份开始咧已经系分阶段咧重开有成42个景点，同埋咧系旅游设施223间嘅酒店，仲有700几个咧旅行团嘅行程，亦都讲翻俾我哋知咧，哦原来新加坡嘅学童咧亦都已经系复课噶啦，不过就仍然系禁止大型聚集。酒吧同埋夜店咧都系继续关闭嘅，咁而当地嘅导赏团咧，咁仲有啲乜嘢可以俾我哋去参加咧？就一啲嘅步行游览啊、单车游啊、蛙艇啊咁样，但系都有限人数噶吓。就11月1号开始咧，就准许最多20人，每组最多5个人同时并行。即系打横行嘅话咧，就5个人啦，唔该。咁而且咧，呢啲嘅活动咧都唔可以咧系超过8小时噶吓。咁呢啲咧就系嗰个限制啊，同埋佢当中咧话俾我哋听啊，原来新加坡同我哋嗰个旅游气泡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新加坡咧佢哋咧同呢一个大陆方面嘅旅客入境咧，又系比较阔啲嘅，宽阔啲啊吓，嗰、那个冇咁多限制啊。点解咁讲咧？呢、這个新加坡民航局咧，亦都讲俾我哋知，就话咧喺下个月6号开始就会解除咧对嚟自中国大陆旅客嘅入境限制。咁就话两地之间个旅游咧就快将恢复啦，咁样啊。咁啊，到时咧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嘅旅客咧，到步之后，即系去到新加坡之后咧，就无需隔离啦。咁啊，呢啲咧都系同咧啲旅游有关啦。咁啊，你话除咗旅游之外，可能亦都有香港朋友咧喺呢一个年头咧都有谂过去移民啦。咁除咗话系有一啲嘅东南亚地方之外咧，其实新加坡可能都系一啲香港朋友咧打算去移民嘅地方都未定啊吓。咁啊，如果系嘅话，今朝早咧，彭仔呢一个 channel 咧。揾到嘅咧叫做啊麥片頻道Mike Channel 啊，咁其實就係一對咧係移民咗去呢個新加坡嘅包括個男士就是香港人嚟啊，咁女士咧就係台灣人，咁佢哋喺嗰邊嘅生活嘅，其中佢有一個嘅短片咧就話香港人剛移民到新加坡不習慣的事，咁啊仲附加有移民小貼士咁講，咁啊有咩係會唔習慣啊咁？其中佢有提到咧，就话天气，因为咧新加坡冇四季啊，只有夏季啦，怕热咧咁啊惨啦，但系咧会悭到钱嘅，因为唔使点买衫啦。咁另外就话食物咧都会好唔惯嘅， 原因咧就话咧，新加坡度咧主要系有四大民族啦，华人啦、马拉人啦、印度人啦、欧亚人啦，所以咧令到新加坡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哋嗰啲嘅味道啊，或者系嗰碟菜咧，就会混杂咗不同嘅民族喺其中啦，甚至乎啲香料咁，初时咧未习惯食得惯咧，系会接受唔到嘅咁啊，啲味道会觉得哎呀，啲好怪吓、啊，以为咧系同样嘅春卷应该系自己所谂嘅味道啦，点知又唔会系咁样嘅，所以话需要啲时间适应、啊。另外第三样啊唔惯嘅就系语言沟通啦，同样都系因为咧，除咗有四大民族嘅语言之外咧，新加坡嘅华人本身亦都有不同嘅方言系应用啊。佢讲到咧，有阵时咧同新加坡人倾偈咧，佢哋可以咧一句说话里边咧系夹杂咗有六七种语言喺入面嘅，咁所以咧佢哋喺讲嘅时候咧又要系转得好快添，嗰六七种语言。如果你咧一下咧即系跟唔切嘅话咧，就会觉得哇讲乜嘢啊，沟通唔到咁样啦。至于你讲到话移民嘅 tips 咧，其实就佢提到一样嘢就话啊，我哋咧唔好将自己原居地嗰种嘅思想文化咧，系谂住咧带到去咧你要去移民嘅嗰个地方，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自己咧即系唔开心啊。因为你要去改变人哋成个地方嗰啲嘅文化，咁其实都几冇可能啦。咁啊，要移民得开心快乐嘅话咧，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尽快适应咧当地嘅风土民情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呢一个嘅 video 咧就真系冇嚟紧啊桂花田咧介绍嗰个咁好笑啦，亦都冇咧头先啊豪仔介绍嗰个咁娱乐性啦。咁啊养眼嘅嘢都唔多，因为咧嗰个 channel 嘅主人咧又唔靓仔，咁所以如果要求唔系咁高嘅话，但又想知一啲咧新加坡生活嘅须知咧，咁呢个 channel 咧都可以咧系俾你快快睇一次嘅，咁啊十零分钟咁样啦。咁啊表情符号方面咧，我都会俾咧一个满意笑容 emoji 佢嘅。 你仲记唔记得新加坡嗰只歌啊？ 边只啊？ 吴国敬唱嗰只咧，哪里会是个天堂？ 哦，系啊， 你做咩 咧？就系嗰只， 幕后代唱系咯，系啊， 都唔记得喎、 啊。哎呀，估唔到你个年纪都有翻咁轻啊！ 我唔记得咗啫。 好啦，咁啊，即刻交俾阿桂花田啦。 系啊，因为头先我逼我两个拍档咧去睇嗰条片，因为真系实在太好笑啦。嗱，家有一老咧，同佢哋相处好吗？吓、啊，有时真系咧，唔好谂住觉得咧，喂，老人家阻住晒，好烦啊。唔系嘅，只要咧你识得点同佢哋相处啊，或者俾一支新事物佢哋试下，就会有一啲你意想不到嘅效果噶啦。老人家咧，即系有时都会想学下啲新科技嘅，咁但系佢又唔知系啲乜嘢，咁所以都要靠啲后生嘅买翻嚟同佢玩下，或者教下佢点用啦。咁有时啲场面都好搞笑噶、哦。如果我睇到其中一条片咧，就系话咧带佢参加比赛，带啲老人家去参加比赛、哦。喂，唔好意思啊，我睇咗嗰条片咧，有一个七八十岁即系满头白发嘅伯伯咧，佢一下动作啫，一下动作咧，佢已经好笑过咧嗰啲年轻人咧扮鬼扮马啊。咁啊，不过今日咧就分享呢一条咧，就系咧嚟自面书嘅片啊。咁啊，片中咧就话有一个咧有一家人啦，喺圣诞节咧就送咗一份咧礼物咧就俾个嫲嫲嘅。咁啊，类似系三果手机啊 Siri 咁样咧，揿个掣咧，佢就会同佢讲嘢嘅。咁啊，部机咧就会回应啦。但系呢一个咧系 Google 生产嘅，咁一个圆盒仔咁样啦。咁啊，唔系好大个嘅啫。咁啊咁啊。送俾一个好可爱嘅妈妈，咁啊妈妈咧就好奇啊咩嚟噶咁，咁啊佢屋企人咧就不停咁教佢点样用啦，譬如揿个掣对住嗰部机咧就喺度讲啦，但系妈妈就真系好唔信嗰部机会答我嘅咩咁。咁好笑嘅就係呢家人呢即係佢哋屋企人呢就喺旁边教，係呀、你对住嗰部机讲啊 ,say hi to Google 啊 ,say hi to Google 啊咁。跟住呢就妈妈呢因为可能佢係意大利人佢不停啊嗨姑姑姑姑嗨姑姑 杨过杨过 Hello 姑姑OK 姑姑不停讲姑姑姑姑其实已经好好笑，因为佢个样子呢佢样子系好搞笑嘅。咁点 知部机冇反应，梗系啦，人哋叫 Google 啊嘛，你唔系叫 Google 咪冇反应啦。跟住屋企人咧就话，不如咁啊，你问下佢天气咁。阿嫲嫲咧就话，哎呀，今日天气点啊咁。我部机听到啦，系啦，天气点啦，跟住咧就发声回应啦。而家天气几多度啊？跟住会点啊？嫲嫲听到之后咧，佢即刻部机真系会识讲嘢，佢真系识应我机噶。佢仲由于佢真系年纪大咧，佢唔系即刻弹开嘅，佢啊听到部机发声嘅时候咧，回应佢咧，佢系行开咗嘅。佢仲哎呀咩嚟噶？哎呀我惊啊 ，I'm scared 咁样。啊，点解会部机会适应佢嘅？哇，啲屋企人咧喺侧边不停咁笑，其实咧。睇到呢个画面咧，我哋都不其然系笑咗。啲少啲老人家咧，即系试新新产品嘅时候咧，系好得意、好趣致嘅。咁但系佢虽然佢话佢 scared 啫，但系佢又再行翻去嗰部机嗰度，仲喺度控住嗰部机咧，仲喺度控住佢嘅猫咁。哎呀，咁样即系又即系其实睇片咧系好笑好多嘅。咁我老人家仲喺度买个问句，可唔可以唱只歌俾我听啊？咁样系啦，佢开始懂得点样玩啦。咁有时咧，老人家咧未必俾你一个烦字嘅，有啲新事物咧俾佢哋去接触下，都会带嚟好多咧欢乐嘅。咁啊呢条片咧喺面书我哋会摆喺我哋嘅风骚面书上面嘅。咁啊，如果你想真系想 search 嘅，咁你 search 系 This Grammar's Xmas Present a Reaction in Priceless。咁样，所以，但如果你觉得麻烦嘅，你就上我哋面书嗰度睇啦。我会俾五个笑到喊嘅表情符 ，OK。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中意听收音机嘅你有好消息啊！ 有咩好消息要分享啊？ 由下个月开始到出年三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广播剧听啊！ 哇，我最中意听广播剧噶啦！不过套剧系讲咩噶？ 呢套广播剧咧系以历届展翅清健计划学员为理想奋斗嘅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嘅，等已经展翅高飞嘅前辈可以用过来人嘅身份向大众分享佢哋嘅心路历程。 就咁听都觉得好励志、好吸引啊！咁有意义嘅广播剧一定唔可以错过。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嘢好嘢，我哋又嚟到啦，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啦，早晨啊，秀恩姐同埋 Crazy Lion， 系啊，秀恩姐同埋肥妹仔， 中意， 仲有啊， 仲有呢各位唔出声嘅同学仔， 我哋叫佢做冚唪唥同学， 系啊， 乜都得嘅，佢可以用第二个，不如你试下谂第二个方法，除咗冚唪唥之外，仲有乜嘢 啊？小木偶唔会喐， 唔系，即系譬如话全世界， 全世界系咩？ 银河系， 银河都得嘅，系啦，你每个礼拜谂一个出嚟吓。 哇，你 咦？你 Crazy Lion 嚟嘅喎。你唔好当错咗喎， 你捉咗我先。 系啊，你好似揾咗你监护人啊台长出嚟，系咯，真系。 我唔睬你啊。 佢头先扮龙婆，见到佢只眼散咗啊。 系啊， 系啊， 佢成日都反眼。 好啦，今日我哋做运动。 哇， 系啊，上运动堂咧，我最中意咧就系跑步噶啦。括弧以前 跑步可以唔戴口罩。 系啊，而家又可以唔戴口罩跑步。 你真跑好 咩啊？ 冇假跑噶系咪啊？ 有你咪追巴士撞唔到系真跑假跑？ 哇！真跑兼跑啊！ 系啊！嗱好啦，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嗰阵时咧，我真系咧，我爸爸咧，佢有参加过咧嗰啲跑会噶噃。 哦，系啊，参加嘅就系佢咧冇跑过。 有啊，佢跑咗两三次就受咗伤啊。 跑数嗰啲啊？ 系啊，追月饼啊，系啊。 哇！好难噶喎。 咁咧，我记得咧嗰阵时嗰个老师咧话俾我爸爸听咧，跑步咧。佢話你一定要掌握個姿勢喎，咁我爸爸就心諗跑步咪隻手揈下揈下咯，結果咧佢就話嗱，你哋跑啦，隻手 係 究竟應該用一個乜嘢嘅狀態 去维持你成个跑步嘅过程咧， 系咪贴住个 唔系即系手掌啊？我俾你估下啦， 揸拳头定伸开啊？ 系啦，系揸拳头啊，伸开佢啊，十五得唔得咧？ 二十， 十同埋收晒， 系啦， 二十， 十同十，收晒定十？ 系十， 系啦，十定收晒啊？ 十。 十 应该是十，我因为见到那些 poster 呢，即是那些卖运动用品， 散开了手指 的，两三招这样的。 但如果呢你是以前呢鸡飞符那个年代呢， 鸡飞符 呢 鸡飞符 他的手指就真的拆开晒的。 是啊，因为这样他冲线快一点嘛，手指过 了。还有他想给人看他的指甲油啊。 为什么我们三个小朋友会懂鸡飞符的？ 我们有看历史书。 没错。历史是这样说。 是啦，没错啦。咁原来呢我哋啱一半啦，佢话呢其实你係唔可以呢，总之唔可以变成呢係收晒㗎。 我哋唔可以揸拳头啊。 係啦，但係呢又唔可以开晒喎。 点解呀？ 因为如果你收晒呢，你握緊个拳头呢，佢会令到你成身肌肉呢处于一种呢叫做绷緊嘅状态。咁呢其实你好容易会攰㗎。 唔怪之大人成日话手紧啦，揸住个拳头。 係呀，但係你又唔可以呢揈出嚟喎。因为如果唔系呢又会变咗条条揈喎。 哎 呦，系啊，咁样揈咧， 即系 你又会浪费你多余嘅肌肉咧。 咁即系要机械人咁。 所以唔系，所以咧嗰阵时老师教咧，佢话你咧有少少个拳头好似揸笔咁样，你 揸 笔系啦，你揸笔你唔会揸实噶嘛，你会有翻个窿窿咧，俾佢塞住支笔。佢成日同我哋玩咧，佢话我而家俾粒糖你，当然系假噶啦。你同我拎住粒糖， 拎住粒糖， 然后跑啦。佢话你唔好碾碎粒糖，又唔好跌咗粒糖。佢话你咁样咧就会处于 最好啦。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又有埋万圣节咧，阿彭爷嗰啲糖，我哋可以拎住呢两包糖咧，叫桂花田姨姨真系跑一次步咯。咁你就冇咁攰噶啦，知唔知道啊？ 红病例新增六宗疑似病例，都系境外输入到上海。唔至于山东嘅新增本地病例系嚟自青岛市李沧区。根据市卫健委资料，患者系34岁，市第三人民医院隔离封闭病区嘅护士。呢间医院系接收新型肺炎患者嘅定点医院。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上午10点，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是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27点，跌58点，成交金额52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8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4蚊，跌1蚊；小米集团22.85元，升1.05蚊；美团296蚊，跌个二；阿里巴巴301.6元，跌1蚊；比亚迪股份162.4元，升5.8元；中芯国际23.35元，升1.35元；比亚迪电子34.65元，跌个九；世茂服务15.4元，系新上市；中国平安79.85元，跌0.5元；合景油活6.83元，都系新上市。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3，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81，澳元5.465，加元5.83，新西兰元5.142，欧元9.061，每百元对港元7.4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6。日经平均指数报13,146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7,3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39美元。卖出1,87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而龙翔道去观塘啦，少少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自由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大老山公路石门村方向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我的荣誉。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疫情之下本地梨园重新出发电视节目演艺盛会粤剧画皮 妖狐披住绘画的人面化身成人迷惑失意书生与狂憎大斗法 由龙冠天谢晓莹每人分析两角加上大老官阮兆辉将诡异艳丽的民间传奇重现舞台 演艺盛会粤剧画皮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乐坛上有草蜢 还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是啊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先讲下天气啦，26度气温， 系相对湿度75%啊，大家可以咧点唱啦，喺我哋面书留言啦，同埋 fax 号码233-6423， 系啦，之前咧咪有一个环节系司机大佬， 冇错，大家好， 大家好嘅， 系啊， 依家咧以下落嚟嘅信息都啱我哋嘅司机大佬咧， 好啊， 要知道啦， 请讲请讲， 因为咧运输署咧依期咧就为的士同埋公共小巴司机就安排免费。是新冠肺炎病毒的病的检测。 是。 那呢就由现在至到呢 ,11 月9号啫。即係呢個免費嘅檢測咧，就去到11月9號，咁所以就想通知翻咧啲的士司機同埋公共小巴司機咧，就話全港有14個檢測套裝派發收集中心嘅，當中咧。有六個是石油氣加氣站添 ，OK OK， 石油氣加氣站都有， 的士大佬 好多 嘅， 即係可以加氣嘅時候順便就攞個套裝啊。 即系你为架车加气，运输处就帮你身体打气。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啊阴性啦，系嘛？咁啊，详情都可以浏览呢个运输处嘅网页嘅。 O、okay, K， 好啦，嗱，咁呢个就系即系祝福大家嘅一个疫情嘅新闻啦。 啊，如果咁样，不如都讲多一个啊。 系 你知唔知有两间巴士公司佢译咗手，跟住就注名啊？ 诶、欸，唔知道、 啊，即系点啊？有两间巴士公司译咗手转名， 新巴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新巴同城巴咧，佢就因为即系系啦，即系卖咗盘就俾 有新嘅经营 者，有新嘅经营者啦，咁佢 改咗名啊， 系啊系啊， 变咗咩啊？ 新城巴 系咯，上到有得听心机， 唔系佢而家叫做咧等阵啊，我望清楚先啊。咁咧，佢嘅新公司嘅名字叫做汇达交通啊。 汇达交通 系啦，因为佢哋两间公司就卖咗盘啊嘛。 咁佢个名叫汇巴。 唔系喎，佢就佢又因为英文噶，佢系英文转过嚟噶，系啊， 系咯， 咁样咯。 Bravo 喎、 啊，系啦，即系咁，但系跟住变中文咧，就系叫回答啦。 Bravo， 咁即系以后我哋话你搭咩巴搭回答啊，咁样啊， 咁 搞笑， 咁讲咯， 系咪噶？ 几时正式啊？几时转晒啊？会 啊？几时转晒就唔知佢话今日咧，即系佢话上个月咧系廿八号咧就通知咗大家噶啦， 因为 即系佢啲员工，佢啲员工啊。 系， 唔系今日？ 佢系咪幕后间公司改咗？ 即系早两日啫， 译咗手咋？ 译咗手咯，咪所以 咁佢系佢会唔会行走江湖嗰、那个？我哋叫亲咩巴咩巴，有冇第二个名噶？ 即系沿用翻，即系等于咧，我过咗嚟风骚快活人啫嘛，我唔使你改名啊。 系咯，咦？难道你曾经谂住改名嘅？ 改咩啊？ 唔系，我举个例啫，会唔会易啲明？ 好敏感噶， 即系 转 个公司名啫，但系佢都系叫新巴城巴，唔会啩？ 唔知佢叫咩名先得噶？ 咁咪就 系叫巴。唔 系啊，就 其 实 用翻都几好啊， 不过唔得，因为佢以前嗰个新创建啊，咁样 系啊，所以系唔啱咯，所以、 啊、 但咁所以大家就慢慢 有冇得改名啊？ 你想帮佢改咩名啊？ 我哋叫惯咩巴咩巴噶嘛， 系 啊 水巴 啊， 酒巴、 网巴啊， 网巴都好喎、 啊。 哇，嗰间巴士公司网络覆盖范围好广，简称网巴咁样。 佢新 大家预计，大家预计。 佢有个新服务，就一上个巴士咧有 WiFi， 系啦 系 啦， 所以就系啦，唔系好多都有嘅而家系。 如果系咁，佢强劲啲啊， 系啊系啊，喂，晏啲真系可以仲讲埋咧嗰单咧名画改名真系。 我都可以啊。 系啊，晏啲讲我哋而家讲翻单正正经经，但系都几觉得都几好笑嘅。咁因为咧就系话学校咧消息就话咧教育局 系 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学界咧就倾偈咧就讨论一个话题 系 就话啦、全日课咧就希望可以恢复翻啦咁因为 全面复课 系啦全日咁样全日啦因为咧而家佢话咧疫情关系无论你本身系全日制定系半日制咧。一輪咧就係翻半日嘅啫，咁啊希望咧避開咧風險最高嘅午膳時間。 係啊， 咁但係咧佢話隨住疫症而家啲緩和啦，咁啊有消息指咧嗱消息嚟嘅啫，教育局咧諗住咧就考慮恢復呢個全日復課嘅即係可能性。咁啊嗱都未正式傾，亦都未正式談論。 係，但係 家長咧、我今日見到個新聞， 反應好大， 佢已經就話反對。 係啦， 反對 咩？因為我未開會，你反對咩啊？ 系啦，嗱，好啦，佢反对系咩咧？咁啊，两个理由嘅。咁第一个理由咧就容易理解啲，同埋你话嗰个争议性都唔系好大，因为咧一个理由就系话会疫情啊，佢话未完全平复，啲家长咧仲系好担心，就话喂个 lunch 喺嗰度食，硬系惊惊地，我哋要除口罩、啊。 一除口罩就风险大， 同埋咧嗰啲又放宽咗食肆咧75% 啊嘛，而家系咪即系人又多咗啦？咁食晏时间 六个同学可以一齐食 啊，系啊，六个同学一齐食 系啦。嗱，咁呢个一个啦，嗱，疫情都即系头先我都话啦，都仲容易理解啲。咁你得惊同唔惊嘅啫，咁你自己执生啦。 担心疫情 好啦，但系第二个就紧要啦。我头先我都有啲 所思系嘛， 有啲喜出望外啊！我话乜咁都得嘅咩？乘机做教育改革、啊。 即系点？ 因为咧，啲家长咧，佢第二个理由，佢就话我哋发现，喺疫情期间实行半日上课咧，同学们喺学业上面嘅进度唔单止冇受到影响，而多出嚟嘅时间，因为你半日啊嘛，多出嚟嘅时间更加可以令小朋友去玩乐，认为没有必要回到全日制。因此咧，有唔少家长咧， 权威啊，佢咁讲，没有必要 系啦，去信教育局咧，表达咧希望延续半日制嘅意愿。咁啊，而家暂时有啲咩朋友就赞成呢样嘢咧？佢就话系譬如话嗰啲咧，唔希望成为功课奴隶群组咯。之前成日有嗰啲噶嘛，佢哋嗰啲家长就话：我哋唔系反对全日制，我哋系支持半日制。 系啊，好啊。 有得選擇嘅話，佢哋會支持半日制。 咁我就未有幸讀小學啊，個小朋友佢未夠大啊嘛。阿田就過咗呢個經驗，但係佢即刻話。佢完全贊成可以半日搞掂。 我由 day one 已經講喎，你翻嚟全日制做乜嘢咧？咁樣 全日制係幾點放學啊？ 三點幾咯，個個都係。咁、當然啦，三點係三點至到三點半不等啦，即係每間學校都唔同嘅。咁啊，總之係三點幾放學啦，總之八點鐘就上堂啦咁。咁啊，因為咧，我就見到佢啲時間咧。啊！你真係夾硬蝕時間嘅喎， 點解咧？例如咧， 譬如有啲堂咧，譬如小學咁計啊， okay, 最尾嗰堂就做功課嘅。 係。 咁嗱，跟住咧，佢仲要有嘢學嘅喎。問題係即係興趣班係完咗放學三點幾之後先去學噶嘛。係。咁你整整下咪搞到成 六點啊？ 五六點先翻屋企咯。哦。係，雖然呢咧 咁耐嘅咩？ 係啊。 咁你咁交通時間咧，可能有。 哦。唔係啊，嗱，你三點半放學啊，咁你唔係即時可以去興趣班噶嘛？你四點鐘先上噶嘛？四點鐘上到五點鐘咧。系咪？ 嗰个兴趣班就系选项嚟嘅， 喺学校里面有， 唔系即系选择性嘅， 选择性嘅， 即系你有权上嘅， 系嘅，但系都建议你上嘅，好、多家长都会俾上嘅。 我幼稚园都有呢啲， 系啦，因为好多噶嘛。 你唔会够胆会唔上，我谂都 唔系啊。有阵时你夹唔啱时间咪算咯。 但系问题系咧，唔系个个细蚊仔都可以咁同步，可以一个堂课堂可以做晒功课噶嘛。你知而家啲功课唔系少噶嘛？ 唔系，等先，讲翻嗰个重点先。哦，啲叻啲家长系。话半日都唔影响进度，咁点解会咁样嘅？而家 其实系因为其实我所以咪话咯，因为点解咁讲啊？嗱，佢晏昼食晏时间过一个钟头多啲，咁跟住最尾嗰两堂咧，一系即系功课堂啦，一系嗰啲叫做 即系唔系重要 嘅，唔系主科嚟嘅，系啦。 佢其中一间学校佢就话咧，佢哋全日制嘅教法系点样嘅咧？上昼安排学术为主嘅课堂， 系咯。 晏昼安排生命教育、活动教学，一啲没有压力嘅课堂， 就系啦， 因为反气攻心。 咁因为佢喺度学校食饭啊嘛，所以其实一点钟打后嗰两三个钟头咧，其实系有少少多出咗嘅， 系、 可以 撑到 系啦，因为计教时啊嘛，要 计。如果咁嘅，咁系咪其实唔需要有全日制嘅学仔？ 我真系认真，我好 即系起码去到小学，起码去到小学系咪真系唔需要？ 咁我又会有兴趣翻转头去抄翻啲旧文咧，就系、是、当年点解要提倡系 全日制？ 系啦， 同埋嗱，旧当。个初心当然系紧要啦，咁、实际应用咧，系咪而家大家咧净系上下 Zoom 啊，又或者净系用半日？即系嗱、以前就几多个钟啊？八个钟啊？ 以前咧翻八放十二半嘅， 即系唔系十二半系全日 制。上昼班下昼班啊嘛， 我就小学系翻上昼班， 系啦，我哋都系翻上昼班下昼班。 小学系， 我翻下昼班系翻一点嘅，不知几高兴，跟住放唔知五四点零五点钟。 唔系，我觉得佢有啲似咧，似而家。讲紧翻工嘅时候咧，当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咧，然后啲人就发觉原来真系可以唔使翻公司，即系好似有呢种咁样嘅改变喺度啊！半日原来又可以搞得掂学习进度， 仲照顾埋屋企添啊！分分钟， 同埋佢可以所谓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添 啊！ 竟然可以令到僆仔解决咗咧，即系冇时间玩呢个问题。 我唔知而家啲细蚊仔系咪仲系即系翻咗半日学嘅时候咧？系咪仲系？八九十样功课啦，咁但系问题系咧，佢只系缩短咗一啲叫做小息嘅时间啦，咁啊缩短咗可能嗰个课堂五知几多分钟嘅时间啦， 又或者早少少上堂咯， 即系佢一样， 如果你要半日， 佢一样会变八堂嘅，即系佢唔会话得翻七堂嘅， 咁即系佢可以半日搞掂八堂。 根本就係、是、咁，以前 嗱咁啊大件事啦！嗱，你阿台長，你用翻你哋管理嗰個角度， 乜嘢？ 譬如平時就四個人做嘢嘅，可能有一個人咧突然間病咗，長期都病嘅，咁於是乎咧得翻三個，好衰唔衰？又搞得掂喎！我想问下，对管理层嚟讲，你会唔会从此就话其实咧，可以就 cut 一个人头嘅咯？系咪会咁样？ 系啊，会咁噶。 系啦，嗱，咁而家半日都。学习进度冇影响喎、 其实系不过当然啦， 好大件事噶、 全港学生咧真系有好无数嘅， 系啦， 咁有几十万人嘅，咁但系即系咪个个屋企家庭咧都可以搞得掂嗰半日咧？因为有啲家长 照顾噶嘛，都 早出晚归翻学嘅，咁唔系翻工嘅， 唔系我知，咁咯，两样嘢嚟嘅。如果你话因为佢冇人照顾细路，所以想支持全日制咧， 咁就另一件事， 佢就唔系从嗰个教学嗰个效果出发，佢系。照顾家庭啫，虽然都重要啊，虽然都重要，但系我哋话咧系针对啲家长话 半日冇影響佢學習嘅情況咧。嗯，我就呢度好好奇啊！ 仲有一樣嘢就係啊，食 效率高咗。 你有冇聽到之前成日都話小細蚊仔咧，成日話：唉，我啲飯都好難食嘅，老師又夾硬逼我食啲好難食嘅嘢咁。其實好浪費好多廚餘嘅。今日翻屋企食飯咧，我阿媽可以搞掂佢個 知道嘅口味啊。 係啊，等等嘅嘢咧，其實我覺得係相當嘅。 我想問係會唔會影響老師嘅 薪金啊、 人數啊、飯碗嗰啲嘢 嘅咧？我估會啊。 即系如果你， 即系你一间厂啫嘛。 佢而家半日就搞掂。 咩啊？佢一样要嗰啲老师。 佢应该照计都系嗰啲老师嚟嘅。 但系如果你将嗰、那个成个学习咧拉长咗个时间咧， 系咪多啲老师？ 你就会有条件啊，喺嗰个拉长嘅过程入边，有条件系应。安插咗一啲新嘅需要，一啲新嘅人力嘅資源喺裏邊。 哦，你可以咁講。 咁如果你要依家要收翻嘅時候， 食 飯會唔會因為咁而有一啲 我真係唔知 工作會冇咗嘅咧？ 同埋一定嗱，我哋都幾肯定嘅啦，冇可能咧會因為有啲家長咧佢習慣咗半日咧就成個制度改變嘅。但係呢個係個開始嚟嘅。 佢可以再點即係意思話 討論 嘅， 係呢個開始討論喎。 或者係咪需要去到三點半先放學咧？可唔可以兩點鐘以前？前咧點都係下令時間啊，咁我哋放早咪一樣咁樣學習啫嘛。 係喎， 嗱睇翻咧，原來我又八卦下啦。 係啊，要。 教育局嗰個網頁嗰度咧，佢係講翻咧就話1993年嘅時候係開始逐步咧就推行小學全日制嘅。 係。 咁嗰陣時有提到咧一啲嘅説法，就話咧小學全日制咧各方面咧都比咧半日制可取。 係。 例如。全日制學校咧可以係為學生提供一個更理想嘅學習環境，但而家有家長持另一個觀點， 有部分家長係啦。 另外咧就話咧更多元化嘅學習活動，可能因為時間 咪頭先咪就多咗咯。嗱，新年教育啊，跟住功課堂啊，跟住 接翻咯。有啲可能係課外活動啊。 所以就係呢啲咧嘅學習咧，可以令到學生得到較全面嘅照顧。 哦，就係咁啦。咁可唔可以縮短時間咧？即係咁講。 嗱，我哋不如喺面書度咧做個小規模嘅文調 啊。 我又想問啦。 係啊。 咁以前咧。读小学嘅时候，我自己读小学咧，彭仔系要翻星期六系长短周嘅。 系啊， 我冇啊，我好似冇 嘅全日制， 唔使啦， 而家唔使啦。 咁我仲翻埋冇啲。 唔系啊，就系会唔会半日制嘅情况咧，就系要有一个补救嘅方法，就系要星期六日要。唔係六日，星期六要翻長短週可能。 應該唔使啦，係嘛？而家都好少再翻。 唔係啊，而家講緊即係話，因為縮短，有啲家長係支持話係半日制好嘛。咁咪加翻佢星期六嘅時間長短週，咪可以加翻嗰啲生命教育課啊、興趣班喺嗰度咯。 我點知我講咩？ 係啊，我咁咪即係咁咪即係都要翻多咗喎。礼拜六冇得翻，如果咁样 咩冇得翻啊？ 唔系啊，礼拜六冇得玩啊，你就要翻学啊。 翻半日啫嘛， 咁你都要翻学啊？ 又唔制？ 哎，好彩我冇仔女啫。 哎，仲讲？ 喂，如果你哋有读紧小学嘅同学仔，喂，不妨喺我哋面书度咧留个言啦。而家半日系咪真系好爽咧？定系你已经好挂住全日制嗰啲下昼精彩嘅活动内容咧？都不妨做个小規模民调，等我哋都了解一下，究竟有几多同学、几多家长系支持全日制嘅咧吓？ 橘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玩。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遗忘被遗忘，相爱却从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云。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段爱，有好的下场。情人还 頭先阿彭爺介紹佢話，莫文蔚可能係第一代玩呢一種中樂，然後融入佢嗰啲音樂作品裏面嘅其中一位歌手啦。 都幾早期， 係啊， 已經開始啦。 咁佢早啲定女子十二樂坊啊？仲記唔記得女子十二樂坊？好犀利啊！ 嗰個成團人玩法喎，又係 啊！我哋二台抽唔抽到咁樣 乜嘢啊？ 十二樂坊 啫，我哋 十二敗類啊！ 可以啊，我哋救人嘅。 呢就係莫文蔚啊，溜溜的情歌，即係跑馬溜溜嘅嗰個溜溜的情歌啊，係啊，跑馬溜溜的。 喂，嗱，我哋咧即係平時喺條街度咧周圍行嘅時候，有冇留意到咧喺街上面咧有一啲情況咧？哇，有冇搞錯啊？整到咁嘅，譬如鋪地下鋪到咧啦， 有， 即係有時我覺得鋪地下咧，即 係 嗰啲磚嗰啲。 因為嗱，我哋著即係譬如咧，就平時著波鞋啊，著其他鞋唔覺噶，著高踭鞋嗰日，你淨覺得嗰日哇爛地嚟嘅。 你哋啲女士又 會嘅，係啊，著高踭鞋你淨覺得下下都 有呢個體會咩？ 我之前試過，跟住我就冇再著， 係咯， 跟住我就大鞋咯，因為你一定咬柴啊，因為佢好多地好多窿窿罅罅係甩。粒特登平嗰啲磚咧， 會唔會咁啱攝住啊？嗬， 就係好多時都攝。總之就 我推 B B 車嘅時候都會， 係咪？ 你會發覺咧，如果係平路咧，推得好順嘅。如果推 B B 車咧，佢嗰啲粒粒特特坑啊嗰啲咧，你發覺哇，你直情好似喺泥沼裏邊捉唔到咁樣。 係個 B B 會唔會好開心啊？覺得 可能 玩咁好似 係啊，過山車咁樣。 嗱咁好啦，我哋落樓梯嘅時候咧，都總會見到一條黃色邊嘅，即係話俾你聽，喂呢條誒呢條邊危險啊，同埋誒即係有啲絕絕地。等你唔会跣咁啊！ 即系好似你咁样 绝绝地， 我系边一方面咧？ 唔会跣啦， 唔会 跣 啦，好鞋啊 ！O K， 系咯， 你有冇？ 你唔叫佢请解释绝绝地系咩意思？ 鞋咯， 系咯，佢讲鞋啦嘛。你有冇见嗰条街？ 点解？ 嗰条楼梯 系 嗰啲黄色边 系 嗱，大家记得黄色 嘅， 唔系佢系好似咧。你食嗰汉堡包咧，嗰块芝士夹落嚟咧，融晒喺侧边嗰啲咁。 即系嗰个花纹图案系融化咗啊？ 佢唔系特登系整个花纹俾你。 佢系真系融咗， 系、哦、失败嚟。 即系佢扫油嘅时候扫得唔靓。 佢系扫到咧漏晒边，净型咧都唔系露嘅。 你又用你嗰个咧暗到睇唔到嘢个 mon 俾我哋望啦。 都睇唔到。 我睇到喎、啊、呢 我睇唔到、啊。 你睇下，佢净咧好似漏晒边，即系好似你游灰水咧流晒眼泪咁样，系、哦、漏晒。落去条梯级边嗰度， 系咪行为艺术啊？ 系咯， 艺术嘅嘢。 呢个叫做融化， 系啊， 系啊， 好似雪人融化咧， 系一个解体嘅过程嚟噶， 系咪先？系咪 佢系咪有呢种咁嘅谂法？ 唔系啊，冇啊， 冇噶， 系纯粹啲人咧喺度 即系游得唔靓， 究竟系咪 融咗？ 究竟系咪嗰啲 边度啊？ 师傅喺西环，嗰个叫安宁里啊，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 不得安宁喎，而家 系咪话系嗰啲师傅咧发脾气？发脾气发到， 因为好少可咧嗰个黄色嗰条线咧，本身应该系窄窄地咁啊，喺呢个图上面显示咧，嗰条楼梯嗰个黄线咧系一劈咧。好阔嘅， 系我想话咧，系成条楼梯都系咁样。 其实如果我哋要形象啲咧，你好似人倒写咗咧一盒咧芒果雪糕， 系啊， 喺楼梯度，然后佢一格一格咧咁融化落嚟，系啊，喂，其实几靓噶， 你真系 雪糕瀑布啊，唔系你怕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楼价结束连续两个月的按月跌势，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九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2.6，按月回升0.4%，按年亦都升0.3%，结束六个月跌势。今年头九个月楼价累计升近0.9%。另外，九月租金指数报179.3，按月转跌近1%，结束三个月升势。租金按年跌近9.2%，跌幅比八月稍有收窄。至于头九个月累计跌近5.5%。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委任新行政总裁莫伟廷，接替上任不足两年的杨善妮。任期由今年12月27日生效，杨善妮将于12月担任迪士尼的消费品、游戏及出版业务总裁。莫伟廷曾经在华特迪士尼工作14年， 2009年至2012年出任香港迪士尼首席财务总监，负责度假区财务管理、财务控制等等。期间度假区展开扩建工程，新增多个主题区和游乐设施。迪士尼乐园国际总裁及董事总经理艾舒林表示，今次委任正值香港迪士尼度假区庆祝15周年的大日子。莫伟廷拥有丰富的财政管理、商业策略和营运经验，将有助度假区在推动香港旅游业复苏方面发挥正面作用。在北京，中央召开记者会解读五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辉表示，十九届五中全会最重要成果是审议通过有关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全远景目标的建议，当中的突出点是找住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领域提出战略性和创新政策举措。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凌吉哲表示，在五中全会定出十四五时期，将按照建议的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保持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他又说，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南韩昨日新增超过11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连续三日处于三位数。新增病例当中，社区感染个案占大多数，有超过90宗，主要集中在包括首尔市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地区。当局说，与疗养设施和康复医院相关的病例不断增加，而源自桑拿浴室、学校、宗教设施的感染群组呈现扩散趋势。当局亦都忧虑万圣节和赏枫季节会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防控疫情防控操的形势是不容乐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3点，升七点，成交金额6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3点，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08蚊，升3蚊；美团299蚊，升个八；小米集团22.95元，升1.15元；阿里巴巴302.8，升2毫；比亚迪股份160.8，升4.2；中芯国际23.55元，升1.5元；比亚迪电子34.95元，跌6；中国平安79.9，跌6毫；世茂服务新上市报16蚊，合景游活都系新上市报6.8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4.4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人民币6.685。英镑兑美元1.294，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13,183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28美元，卖出1,87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大老山公路石门村马鞍山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 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如果去游学，你估下佢会想学啲乜嘢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代驾新娘何雁诗阿 Step 同大家分享去 LA 学戏嘅故事啊，仲分享咗一个关于佢做戏嘅小梦想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咗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啊？ 我会唱歌啦，同埋我会瞓觉啦。 熄机，熄咗个机， 大声嗌咯。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今日星期五咧有大点唱嘅，咁啊虽然我哋接听电话嘅朋友仔咧仲未出现吓，不过网上留言啦可以无人欢迎嘅，咁啊你可以上去留言啦，点唱啦 ，fax 号码咧23396453。 系，咁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咁啊，琴日喺网上面咧就真系好难得，有一啲咧令人哋好开心嘅集体活动咧，等大家咧真系减下压力啊！ 集体活动 系啊，集体活动啊，谂到都开心啊，真系啊！几 多人一齐噶？ 好多吓，几百万都得啊，真系 咁紧要。 系啊，佢仲要好有艺术修养嘅。我突然间发觉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以前成日俾人嘲笑就话，哎呀咩文化沙漠啊，即系嗰啲嘢咧。哇，琴日呢个集体嘅艺术活动啊，好风行啊，大家都咧即系突然间艺术修养好高啊，全部人咧都攞住啲名画咧，就连啊。佢影響所及咧，有一啲商品啊，琴日有個啤酒牌子咧，佢喺 Facebook 度都抽水咧，佢都話大家一齊嚟睇下呢啲名畫啦，睇下點樣可以再創作啦咁樣。 哦， 因為琴日咧喺呢一個連登度咧，佢就有人舉辦咗呢個叫做世界名畫嘅。二次命名大赛， 命名 系啦，二次命名大赛， 重新改名， 佢有讲旅游篇嘅， 系啦，咩意思咧？即系举例容易啲啊，因为但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嗰啲名画，譬如最容易大家一讲就知， 就系 蒙罗丽莎的微笑。咁佢原本个名就蒙罗丽莎的微笑啦，咁但系而家佢哋发起个玩法咧，就 系 话都系呢幅画，不过你改第二个名俾佢啊，即系有啲似咧嗰啲汉图咧就改标题咁样啊。咁咧佢呢个所谓旅游篇咧，啲人就即刻望住蒙罗丽莎的微笑咧，然后就将佢改咗个标题。 佢个标题好应景嘅，因为大家知道蒙罗丽莎个微笑啦，咁 似笑非笑咁 样。系啦系啦系啦，呢个最好就系形容似笑非笑，而佢改名嘅。这个名字叫做见到啲人香港飞香港，跟住咧又似笑非笑咁啊，系咪咁？系咪咁样呢个？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咁样话俾你听咧。 你哋咁样飞，自己飞香港定飞嚟飞去啊？ 系啊，又或者咧，另外有一幅画咧，就系佢叫做《沉思者》啊。咁咧，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咧，就 系 有一个佢唔系画啦，佢一个雕塑咧，佢就 系 有人咁样咧，即系攞个拳头咧，即系托住自己个下巴，咁啊，全身佢冇着衫，因为肌肉嚟噶嘛，咁有应该有印象有 雕塑啊。 雕塑有个印象啊嘛，咁咧佢就将佢命名咧就再改名， 就變成咗就係 幾時有得飛？ 唔係，佢今日 lunch 食咩咧？咁即係其實係無聊嘅， 係無聊嘅。 不過佢 就標題，你又覺得好似好吻合咁樣。 係啦，咁樣我覺得有一個頭先你話幾時有得飛咧？嗰、那個好正啊！嗰、那個咧就係兩 咩啊？ 嗰、那個就係兩個小天使，嗰、那個又好出名嘅。你見好多嗰啲聖誕卡啊，又或者啲叫做情人節卡咧、嗯，你都會見到有兩個肥嘟嘟嘅小天使。咁、一個咧就伏喺度咧，就托住自己個頭咧，就望上天空。另一個咧就單手咧就 趴喺度咁樣嘅， 托住自己個嘴，然後就望上去喎、咁樣， 好似諗嘢咁啊。 係啦。 系咪啊？ 冇错，好似谂嘢咁样嘅， 好似谂紧嘢。 系啦，咁佢咧就将佢变咗咧，就系话，唉，几时有得飞咧？真系几时有得飞呢、這个？ 都玩嘅主题咧，其实我觉得几有趣嘅。 呢、這个好貼近我哋香港人大家嘅諗法喎， 係 啊， 因為佢兩個樣子都喺度諗緊嘢咁樣， 同埋佢兩個天使又有對翼喺度咧，想飛咁樣啊嘛， 好重 嘅 呢個， 係啊，呢個幾得意啊，真係。 咁係咪比賽嚟㗎？有冇分高下㗎？ 冇㗎，冇㗎， 純粹火分㗎啫。 係啊。 咁另外一個咧，林夢羅麗莎咧又好出名啦，咁、所以咧佢另外一個標題㗎都 有另一個， 係係。 嗱嗱，似是非笑嗰個樣咧，佢就話啦。是不是好想去旅行呢 这个是好笑 的。等下即 刻 嘴咁 样。然后呢有一幅呢我觉得也都改得几好的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他就是一个好像女王咁样的他就拎着把剑。咁然后呢把剑呢就摆在一个跪低的骑士的膊头上面。 咁呢晾在上面。 是啦晾在上面。咁因为大家知道呢他们外国有这个呢即是册封骑士的制度呢那个女王就说好现在呢我就册封你做骑士啊，咁样。咁佢原本咧，佢话呢幅画作咧，亦都系叫做Young Lady in the Boat 咁样。咁咧，但系佢将佢改咗名，就变成讲。是不是冇买手信？ 因为呢个一百分，佢样子都有少少 似恶啊嘛，即系好似攞把剑咧扛住佢把佢个头壳顶咁样咧。我呢个 OK 喎， 佢咁样 系啦，我觉得呢个 OK 啊，真系。 哦，好啊，咁啊，另外咧 ，Young Lady in a Boat 咧，佢仲有另一幅画嘅，咁咧就系有个好靓嘅，就系好似公主咁样啦。咁啊，佢俯伏喺一个一只咩嘅嘢嚟上面咧。喺船上面啦，总之系啦，咁佢就轻托香腮嘅，咁跟住咧就好即系好沉思咁样，唉，即系有啲咁嘅样嘅时候咧，佢题目就话啦 ，Travel Bubble。你夠膽去咩？ 喂，呢、這个即将发生噶啦， 系啊， 好正。 嗱，有一个咧，亦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咧，就系佢个背景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就系有法国咧呢个红白蓝三色旗。咁、然后咧就有一个女人咧，就企喺带领住啲人咧，好似挥动个旗帜咧，就企到好高点。咁、然后咧后边有啲人咧就拎住枪啊，好似搞革命咁样嘅。有冇印象？彭仔呢一幅啊？ 冇啊，冇乜印象。 呢个成日都有出现噶，嗰啲即系革命图画咁样咧， 即系孤星类嗰啲 friend。 系啦，佢原作就叫自由领导人民啦。嗱，咁啊再强调一次，有个女人咧就拎住支红白蓝旗啦，咁跟住咧后边就炊烟四起，然后咧下边就有啲人拎住啲枪啊，或者啲锄头诸如此类 咧。即系革命嘅时候啊。 系啦。咁然後咧，佢就將佢改咗個名啦。本來叫做自由領導人民嘅，佢又將佢改咗名字，就係點解要跟團啊？下次都係自由行好啲啊！ 因為嗰個女士揸住旗嗰個就好似導遊， 係啦。然後下面啲人咧就好似啲團友咧撕曬列車咁啊，衝啊咁樣佢咧，哇 OK 喎、啊，即係 有得自由行啊！都莫讲话系跟团定系点样啦，有得去玩就去咯。 系啊， 另外呢幅画咧好好出噶啦，呐喊。 是 大家知道吶喊嗰样咧，就后面嗰幅画咧喺个顶度有啲红霞 咁 样啦，跟 住 咧 佢手揿住个面嗰 块，系啊，扭曲嘅， 即系嗰个样咧， 系啊系啊， 佢嘅标题系 咩啊？ 我住新界东，去到机场先发现冇带 passport 啊！ 咦，呢、這个你有体会喎、 啊？我有带 passport， 我只不过系上唔到机啫。 系咯，佢上唔到机喎，真系。佢有另外几幅都系玩呢个噶，有一幅系毕加索咧，就哭泣的女人。咁咧，佢系嗰啲咧，即系后现代创作咧。啊，应该话印象派嗰啲嚟噶，即系咧，佢块面咧、眼耳口鼻咧系平面咧，佢唔系立体噶，佢全部堆埋晒一齐嘅。 系系啊。 咁佢就将佢，所以好恐怖啊！你 feel 到系一个喊紧嘅一个女人嘅样咧，佢就变咗就系迟咗一分钟入闸上唔到机， 呢个就系我啦。 咁 呢个就系我啦。呢个 其实呢啲咧，即系叫做欧洲咧古典嘅呢啲名画咧，其实有阵时都会涉及到系宗教噶嘛。我记得嗰啲咧，譬如最后的晚餐啊嗰啲，有冇都攞嚟 有啊有啊 玩下咁样咧？ 有啊，你都见到啦，系咪有个？ 即係一張台，但係佢點解係講到係家庭討論旅行啊？ 系啊，佢又将呢个咧，即系最后晚餐咧，咁本来就系大家见到耶稣坐喺中间啦，跟住佢有十二门徒喺晒度啊嘛，咁大家有好多喺度倾偈嗰啲动作噶嘛，佢又将佢变成家庭括弧战斗级行程讨论大会，老豆坐中间，表情已经说明一切，即系嗱，应该就系咧，大家曾经搞过想去家庭团。应该就会有呢种体验咧，就话老阿家姐要去东京迪士尼，东京 shopping， 跟住阿妈可能就话唔好，我想去京都啊， 古庙 啊，咁样系啦。阿爸话我净系想去 歌舞 伎町啫，咁样系啦。咁可能就会有呢一啲嘢咁样。 喂，咁呢个都系好贴题啦。咁呢个叫做咧 The Bean Fest 叫做，咁咧就系一个喺一家人啦，喺个叫做个房里边，一个大厅里面，咁有啲人摊咗喺度咧，好似饮完酒咁样摊喺度啦。咁有啲咧喺度咧就食紧嘢啊，有啲喺度讨论紧，咁啊一扎人嘅，咁啊细路又有，狗仔又有嘅。佢嘅标题就系话 staycation， 梗系一家大细叫埋姨妈 姑姐，带 埋只狗嚟玩。 系啊，咁头先 扎人啊， 头先我话咧有个商品广告咧，即刻将佢咧抽水啦。 系啊， 咁就系佢有个啤酒啊，香港个啤酒广告咧，即系生咩嗰间 啊， 佢就即刻喺 Facebook 度咧。佢我哋头先玩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名画啊嘛，佢就将中国啲名画摆出嚟咯。 佢 将中国名画啦，有一啲咧就日本嗰啲浮世绘咧，拣咗几幅。咁仲要咧，佢全部咁啱咧，都系攞住一啲咧，譬如话好似扮佢哋饮紧啤酒咯。有一啲咧就佢譬如拎住啲好长身嘅壶咧，佢隔篱就攞住支啤酒。跟住咧有一个咧日本武士咧，即系嗰啲浮世绘咧，佢本来拎住把刀嘅个样， 又换啤酒， 就将佢换咗啤酒。 咁都唔得嘅咧，如果咁样 玩啫嘛， 二次创作。 哦、OK， 跟住就标题就话啫，我即系佢注埋佢嗰样嘢。 系啊，佢譬如我俾你望下咧，佢呢度头先你个幅都有噶，即系嗰个咧，即系吶喊咧，佢都系隔篱摆埋支啤酒喺度咯。 系啦，咁佢都抽得几尽口， 抽得好尽啦。 喂，啱数啊，其实都系复婚啫嘛。 系啊，咪同埋有少少艺术嘅根底，即系起码咧，大家嗱，即系喺个过程里边咧。你創作嘅過程，你除咗發揮你嘅二創嘅創意咧，你起碼都知道個原畫叫咩名啊？ 咁啊係， 同埋你都會順便、 啊、認識咗啲，真係認識咗啲 整知識。 係啊，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咧，你要佢正正經經咧認識名畫咧，佢就會嫌你就話：，唉、哎，唔好扮嘢啦，附庸風雅， 扮咩藝術啦？ 係啊，但你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諗大家就會好有興趣咧，捐窿捐啊！中國嘅山水畫啊，日本嘅浮世繪啊，邊度嗰啲油畫咧，可能大家都會想再玩一玩呢、這個二次創作啊！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真系想悭啲都唔得噶，今日开始我要食多啲营养补充品，炖多啲补品食先得。 点解呢？ 为咗我个健康咯，如果唔系，好容易患咗一啲慢性嘅疾病噶，例如心脏病啦、脑血管病啦、糖尿病、高血压，甚至系癌症哦。 系想健康，其实唔使用钱食补品噶。嗱，你多啲食蔬菜水果，同埋减少进食咧高油啦、盐啦、糖啦或者腌制嗰啲加工嘅食物都可以噶。嗱，仲有啊，缺乏体能活动咧系多种疾病嘅其中一种高危因素嚟噶。 你意思即是靠定期做体能活动就可以预防慢性疾病？ 当然啦，还可以帮你维持适当的体重，保持骨骼、肌肉和关节健康，预防骨质疏松症，还可以帮你减压，人都开心一点，还经济好多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大家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唔使睇人哋啲西洋名画。 我见到有个人啊。 乜嘢啊？ 系咪听电话？ 系啱啱 真系打电话啦。 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有人听，有专人嚟听你哋电话，可以留言点唱啊。 但系头先程振鹏你个讲法好似讲鬼故 啊。 我见到有个人啊，佢系你哋见唔见到啊？如果我哋话我哋见唔到， 咁冇嘢。 我哋都要装下咧。 系啊，嗱，1872388可以打定上嚟咧玩喺个测。 猜猜我是谁？ 等你风骚大点唱， 你自己玩啦。 风骚大点唱真系 ，OK 喂，咁大家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啦。 好，其实咧我有少少资讯咧，嗱、我上个礼拜就 画画， 多谢你画画咗好多幅画，多谢听众喺度赞赏啦， 好欣赏、 啊， 真系赞到赞不绝口，觉得你超越咗荣荣啊，已经 不止咁讲嘅， 唔系你听唔听到啊？超越咗荣荣啊， 荣荣画画好叻噶， 系咪？所以你超越佢咪好叻咯？ 摆个展览嘅， 好啦好啦， 喺边啊？ 喺文化中心咯，好有文化噶。 好嘢啊！ 真系啊， 低调地展示霸气、啊。 你话真系估唔到， 你话 我唔记得要讲我女，我梗系要 赞你个女啊！ 我咪要咯， 你自己个未来新抱你都唔识噶， 打未婚妻， 未婚妻， 未成年嘅， 系啊， 即系系啊，十六岁都 OK 啦。喂，嗱，我想话咧，即系讲翻之前，有少少咧，我唔记得咗讲啊，即系未讲，唔系唔记得咗讲。咁咧就系话古时人咧，佢冇相机噶嘛。佢要畫人像， 佢唔相機，淨係搭火車。 佢冇相機去影相。 哦，你手字清楚啲啊嘛， 冇記錄啊。 係啦，咁佢就要靠人去畫畫噶嘛。咁咧，你知唔知咧？有啲古時人咧，佢真係好犀利。咁畫畫啲人咧好叻嘅。咁咧，佢可以咧，就講緊咧，古即係畫一啲人像嘅時候，當佢收到 order， 唔該。我要收 order， 你就幫我畫邊個啦？咁樣嘅時候咧， 阿曾志豪公子幫佢畫幅。 嗱，咁佢就唔係揾曾志豪公子，咁佢咧就係話我要畫啊李時珍， 李時珍 係啦，我要將呢個李時珍咧李時珍咧咁個相咧就入一啲簿裡面，即係話 記錄， 即 係 可能名人記錄冊咁樣， 畫冊咁變咗， 幫我畫佢嘅樣，咁咪收 order 嗰個人話死啦。古李时珍嗰阵时都冇人画佢个样系咩样， 究竟咩样？ 嗱 真系啊！ 佢点知啫？ 佢咧就揾咗一个中国水墨人物画人物画嘅大师咧，阿蒋兆和咧去帮手帮忙画阿李时珍。咁但系个李时珍， 你讲紧现代噶嘛？而家你讲 紧近代，唔系现代，系近嘅，即系都我谂都系 民国， 系已经系一。九零 前后， 咁咧跟住咧，佢就揾佢嚟画啦。咁佢话我都唔知道李时珍咩样， 有冇参考啊？ 咁但系又要解决， 系 无奈地要解决。佢于是乎，你知唔知揾咗咩人去画？ 揾咗咩啊？ 佢揾咗啊外父外父，不如你喺度俾我嚟画咧。你猜到俾我同你画， 即系求其揾个老人家， 佢真系求其揾个老人家啦。 你想象中有啲长须一撇嘅咁啊，就画咗佢出嚟。 就系啦，佢话而家你睇 即系成个次官咁就得啦。 系啊系啊，冇错啦。 而家大家睇嘅嗱，佢讲文章咁讲啊，你揾咗睇紧你而家画紧嘅李时珍个样咧，就系呢个人嗰个外父嘅样。 系啊，咁搞笑。 即系从此以后，大家可能有机会见到李时珍嗰个图像到咯。就 系 嚟自呢个啊！ 等等，仲有一样嘢， 杜甫又系一同李时珍一样样嘅， 点知咩样啊？ 佢话唔系啊，李时珍嗱，其实佢话咧，以前古时画嗰啲人嘅样咧，都系真系来来去差唔多嘅啫，即系等于秦先生同埋赵先生咧，佢都系有头发同冇头发啫嘛， 即系呢个 Hello Mimi 同埋佢男朋友其实都系争个蝴蝶结嘅啫嘛， 就系咁样啦。佢话杜甫咧，佢系原来跟住自己嘅样咧嚟画噶啫， 系 我就负责画嗰个人系跟自己嘅样 画，就 系、是、杜甫啦。 系啊，所以咧佢系冇人考究到咧，即系以前古时人呢个样啦，我都要咁样嘅，个个都差唔多，原来就系有、就系原来就系咁啦 吓。嗱，如果你讲古人咧，我补充一个咧，朱元璋系最出名噶啦，因为咧如果你喺佢哋官方史册里边咧，即系佢哋嗰啲大内朝廷画师画嗰套图画咧， 即系话嗱呢个人 全部都系咧正面嘅，即系等于。你影张二台官方宣传相咧，梗系 P 图 P 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嘛。咁咧佢就话啦，朱元璋咧全部都系变咗咧，可能系准头有肉啊，国字面啊，好靓仔。 系啦， 但系佢话同民间流传朱元璋个样咧，完全两回事。因为民间流传朱元璋个样咧，就话佢鹰鼻啦，蛇眼鹰鼻咧，总之成个嘴咧。是很凶恶的，是一些帝王相都没有，还有一些贼，因为他小时候还要做流民的嘛，所以他说这个是两个样子的，民间的就反而会贴近那个较为真实。 古时 P 图呢啲 系啦，官方嗰啲官方嗰啲样咧，全部咧就系、是、哇，高大全啊，嗯、即系高大威猛，即系咁样嘅，所以系会有好大嘅反差喺度。 所以系 我应该翻去古代咁样， 系可以啦、啊，即帮你扬长避短， 画 多三尺嘅， 系啊，冇错， 个身高。 所以咧就话以前你睇翻话啊，点解古时嘅人啲样就系咁就系其实好求其，揾咗个识画画嘅人去画咯。 你见下拿破仑啲画咧，全部都 好英气啊， 全部。骑喺马上面咧，睇唔到有几高噶嘛？你下次再拍二才宣传片，你都系你全部踩喺个车度。 你系浪高我？ 唔使咁样显得唔靓噶啦。系啊， 或者你全部 你坐喺架高尔夫球车度，咁咪高咯。 啊， 系啊， 好，我哋就揾个高尔夫球场嚟拍。 系啦，好啊。 好啦，嗱，咁啊，跟住即系我呢个完啦吓，咁跟住 好完啦，我哋去过。 上次咧就講咗幅畫啦，係即係國畫裏面咧，究竟風水畫裏面咧，究竟係點樣啦？即係嚇 有 山有水 啦， 係啦，最緊要嗰個聚寶盤啊嘛。 嗯， 咁好啦，而家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畫屋企有冇畫噶？ 有 啊，我屋企有冇畫咧？冇喎、啊。 但你嗰啲畫係應該西洋啲，即係可能係即係 我開頭有一幅係西洋嘅，有一幅咧係中國嗰啲抽象水墨畫嘅。 哦， 係啦，我老婆越睇越唔中意，再抌咗。我話明咪個個嚟到都睇唔到，佢話做咩你有兩嚿木喺度？我兩隻馬嚟嘅。佢話唔係嘛，我藥曱甴嚟嘅，搞錯啊你咁樣真係。 我屋企冇畫㗎， 冇到好靚㗎。 可能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諗住買幅畫嘅話咧、其實咧都真係 要 望一望。係啦，嗰畫咧就真係唔係可以，你可以買，亦都。唔可以立亂畫，係 咪又同風水有關？ 唔可以立亂畫， 可唔可以我哋用功能目的？ 講我個位啊，我個位有一幅畫噶，但係話唔準喐。 唔係有冇啲係求官運㗎？你嗰度風水裏邊， 我又冇求官運，只係一啲好簡單嘅畫，即係話俾大家 你讲 啦，而家睇相咩？ 我以为你系咁噶嘛，咁你讲啦。 姻缘 咧， 系嘛？ 系啦，佢话如果有呢啲画咧，有太阳嘅， 太阳 咁啊，太阳由东方升起啦。 系 咁啊，如果系啦，我哋有太阳计划， 系 啦。咁啊，如果有流水嘅，咁有河嘅，唔好对住边度咧？ 窗 唔好对住。 即系如果你幅画，你幅画有流水嘅，有河嘅， 唔好对正门， 唔好对窗，我应该真系。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即系唔好流出去咯。 嗱嗱嗱， 系咪咁样？ 系啦，就系咁样啦。咁佢就话咧，唔好对住个门口，亦都唔好对住个窗。 哦，系我哋两个啱。 系啦，啱啦，因为都系嗰句啦，大家好明噶嘛，水为墙啊嘛， 水 为财啊嘛。咁你咁门口成日开开合合啊，窗又开开闩闩咁样 咧，漏财。 咁你咪系啦系啦。咁啊嗱，柳树， 柳树 哇，野鬼嘅。 诶，喂，佢都知。 佢知啊， 系啊，细个时候， 即系如果想识啲外国人，就种两棵。 系 啦，系咪 嗱，喺风水，佢话咁讲啊，风水话咧，点解唔好画柳树咧？ 因为都系离别嘅嘢嚟噶嘛。 杨柳系话啲阴魂。 嗱，佢就阴魂，我就系因为离别咯。杨柳系要别离噶嘛，都系唔好咯。 我哋之前咧就喺两个星期之前咧讲过啦，柳树咧就因为有个谐音咧叫留啊嘛，咁啊，但系 要留低 啊，但系咧。在卦话咧，佢哋用咧系就留低就系好啦，系咪先？但系同音字，但系同音唔同字咧，佢哋用流走个流啊。咁、 哦、 所以佢话咧，柳树咧摆喺度咧， 睇下你想点样演绎啦。 好似我差字个铺咁。 你俾多一嚿水我俾翻，咪帮你讲 留低 系好嘅。 但系如果我俾两嚿水咧，我又可以讲到你幅画好衰噶咯。 系啊，佢又用流走个流，所以咧都系咧唔系好嘢嚟嘅。所以咧喺嗰啲 风 水画咧就唔可以有流树，有太阳有流水好嘅，不过要拣啱位置。 O K O K。 咁咧佢话如果有啲画咧系会画一只鹰嘅， 鹰 哇咁啊即系张开嗰只双翼啊，系啊咁啊有大 大展翅， 大展宏图嘅意思啊。但系咧，明明幅画系好嘅，但系都有啲禁忌，唔可以摆一个位置。 嗰只鹰 系啊， 唔可以摆喺窗口，惊佢飞走咗。 嗱，其实咧就话唔好咧摆喺老板嗰个位置上面，同埋嗰个 点解啊？点解啊？ 嗰个鹰嘴咧， 留翻下回分解啊！ 梗系留翻下回分解、啊。 哇，好衰啊你！ 好衰噶，真系。好啦，我哋听新闻先啦，而家。 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是温2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4点，跌11点，成交金额6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3点，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9蚊，升4蚊；美团298.6，升个4；小米集团22.9，升个1；阿里巴巴301.6，跌1蚊；比亚迪股份160.7，升4.1；中芯国际23.7，升个7；比亚迪电子34.75，跌个8，系跌个8；中国平安79.8，跌7毫；世贸服务、新上市报15.88，合景油活6.8，都系新上市。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027，瑞士法郎8.485，澳元5.466，加元5.829，新西兰元5.146，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7.4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8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2美元，卖出1,87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少少长啊，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在九龙长沙环到旺角方向大南西街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将军澳道支路落去观塘道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古洞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 超 B 啊！今年万圣节撞啱有疫情肆虐啊，想话全家一齐出去玩都唔得啊，真系好扫兴嘅哟。 咁又未必喎 ，Alex， 我哋啊可以同埋屋企人咧，约埋其他亲朋戚友，各自留喺屋企，破天荒咁样开个视像 Halloween party， 咁咪得咯，系咪啊？土， 梗系啦，咁就全家一齐可以玩，仲可以响应楼家抗疫添啊！ 好啊，你扮黑俾人啦、 啊。咁、哦、你扮咩啊？ 我扮靓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准郑太梗系甜蜜蜜啦。 曾经苦楚，而你爱我，在最深灰之时，再不欠我。从基本爱起，没新事谈更多。亲一亲你已 即将成为正太的 Stephanie 继续派歌，同好多少女一样，佢都曾经相信童话故事嘅。但系现在嘅佢发现最普通嘅套路，两个人每日健康平淡，已经系最大嘅福气。吉新风填词有 Oscar， 编曲 Nick 吹吉新风，监制吉新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韩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彭仔剛才你問了一個問題很好的，我們現在播歌的次數少了嘛，所以我們 唯有 怎樣唯有怎樣補救呢， 自己唱 沒錯了，你真的明白我心意啊，真的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啊， 大家不要 copyright 是了，不要緊，我們都不用收那些版權，是啊，純 粹有個麥 克可以唱，是了，所以現在星期五大點唱的時間開始了，那我們播 主場歌手， 主場兩個啊， 主場歌手我不敢當 系啊，你要咩国籍都得啊，真系啦。咁总之咧，诶，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嘅，你想点唱啦，同我哋倾偈啦。咁啊，如果想我哋咧，播唔到歌咧，唱住俾你听咧，都无任欢迎嘅吓。 识唱嘅话， 系啦系啦。咁我哋又宣传下我哋嗰啲点唱嘅渠道啊，唔该。 哦，有啊，电话1872388，1872388 ，fax 2339643， 系啦。仲有我哋嘅风骚秘书咧，可以留言嘅，系啦。 冇错冇错。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吓。 俾我 fax 你读啊，不如好唔好？ 诶，你又有一个啊？ 系啊系啊，好啊好啦，嗱，我读个欣欣听啦，佢就三位好啊。10月29号咧，我大女咧阿泳心咧几多岁啊？9岁生日，Happy birthday 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佢话眨下眼，阿女你已经9岁啦。而家咧系咩喺呢度咧？妈咪同埋爸爸咧一定要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希望你好开心、快乐咁样同爸爸妈妈一齐成长咧。咁我哋就心满意足，好开心，永远永远爱你嘅屋企人上。佢欣欣听啊。 OK，Ella 咧就话啦，早晨啦，下个礼拜五啊，11月6号咧系佢阿细仔咧阿敬啊 John 咧生日啦。咁啊喺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会无蒸蒸日上。系啦，会无系有呢嘅。11月28号咧嘅模拟考试系成功嘅，仲有佢本人喺11月21号咧就生日啦，咁啊祝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更加希望全球嘅疫情咧快啲快啲快啲消失啦，咁啊亦祝咧识佢嘅亲友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啊，可唔可以唱只生日歌过我个仔听啊？ 要边款啊？ 边款都冇紧要啦，娶你啦。 好啦，我哋一娶你啊， 系娶你心啦， 娶你啦。 好啦，嚟1、2、3，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庆贺你生辰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清清唱唱唱唱。 好热闹啊！ 有跟住落嚟咧，就有阿飞。 你做 指挥 啊？ 系你叶咏诗喎，系 呢一位阿飞，佢咧就话啦。诶，冇错，又系我啊！又到咗咧10月，我们这一家 BC seasons 啊，好忙好忙。佢话咧10月24号系我同我先生相识23周年啦。哇， 23年相识， 啱啱过咗冇耐啫吓。 系系 好啦，跟住10月26号就系阿仔，我惊读错阿仔个名啊 ，Cavalier 啊。 九岁生日，咁啊十月27号啦，就系、是、结婚13周年，哇！即系拍咗十年拖，先至结婚， 系， 哇，都算长跑喎，十年啊！仲有仲有，11月4号嚟紧啦，就系佢自己生日，即系阿飞啦。咁啊，11月15号咧，就到阿老公生日啦噃。咁啊，就话咧，佢哋三个咧都咁啱咧，系天蝎星座，即系天蝎座。 哎呀，同我一样啊， 系啊， 好星座嚟噶， 系啊， 有记仇喎、 啊，系咩？ 有啲人话系噶， 我就系知 记性好咯。唔系， 你都讲到重点，好多嘢都关事。 嗰啲系叫做对性方面充满咗好奇同埋贪杀嘅意欲咁样。 勤力啊，守时啊，系啦，嗰啲佢就冇份嘅。 不过我哋咁会连累埋嗰三位听众。 系咯，我哋都系针对嗰个人嘅啫。 唔系，你哋真系啊。 嗰啲边系咁嘅？ 最紧要开心。水不顺由你。 佢话仲未讲完，佢话咧。总之今年呢就想将我哋嘅生日愿望送俾全世界。咁佢愿望系咩呢？我哋都系受惠㗎喎。就系、是、疫症呢早日远离，大家身体健康。多谢多谢 多 谢。 多谢呢个紧要 喎。喂，亦都要同大家呢再次不厌其烦呢，又要再解释多一次呢。因为好多人喺我哋个面书专业留言呢，佢哋都会问呢，点解你哋个面书呢即系仲未改到名啊。 喔、 哦。我哋其实真系。 嗰啲制度嘢嚟㗎啫。 係啊，我哋相就轉咗，但原來個名咧，佢到而家都仲係話喺個申請審核中。 唔俾啊， 係啊，係啊， 佢仲係咁講啊，咩內容唔知咩，係啊， 佢唔俾啊，而家究竟係點㗎？ 主要係我未攞到良民證啦。 係啱啊，就係、是、你個人嘅問題、啊。 又 係 你啊，係啊，所以即係唔好意思，可能你仲 介意啊？ 係你仲會見到個面書專業咧，唔係最 update 咧，咁但其實都唔緊要啦。即係係咯， 我 哋 都係中意黃耀祖㗎嘛。 咪就係咯，咁咪成㗎嘛，係咯，彭姐個樣又喺度啦。 唔係啦，其實佢哋差唔多㗎啫嘛。 差唔多樣㗎啫嘛。 系啊， 都系细眼高度，不过大只啲， 阿 伯靓啲， 系咯，都 OK 嘅。 阿祖啊上镜啲， 系啦，唔好咁讲，系啦，大家一样咁靓仔啦， 系咯。咁啊，要等佢批啦，总之都系嗰句啦。 系啊，咁所以就我哋都冇办法啦，系啦，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啦，另外咧呢度咧有一个听众咧，佢就回应我哋嗰个全日制、半日制啊， 系 好笑嘅。佢咧啊，佢个名同我哋同事一样嘅， 咩啊？ 佢叫陈燕平啊。 哦 ，OK。 我又咁啱啫， 有另一位陳 咁啱啫。佢話咧，各位好啊，我曾經係中學老師嚟嘅，我亦都係咧兩個細路嘅媽媽。佢話咧，佢以前就係讀小學半日制嘅。佢話咧，放學之後咧就可以睇卡通啦，做功課啦，作息有序。佢話而家啲學生咧，全日翻學，越嚟越晏咧，放學翻到屋企。佢話咧，中學如果你要練波嘅話咧，有時夜晚八點先翻到屋企食飯。佢話咧已經冇力氣咧再做功課啦， 即係攰死啦，係啊。 呢個係講緊學生啫，個老師一樣。佢話老師咧，亦都因為咧要陪伴練習啦，又或者留校啦。佢話咧基本上咧就簡單啲嚟講咧，佢話冇曬自己時間。佢話咧疫情之後咧半日工作咧變咗點咧？佢話老師咧唔係話可以走去玩，佢話晏晝咧佢哋終於有時間可以坐低改補，生活咧變翻正常啦。佢話咧學生亦都可以正正經經咧坐低落嚟讀書做功課，所以佢話咧佢真係絕對贊成半日上堂啊！佢特別強調就話咧老師可以有時間去備課同埋改補， 係啊， 呢個真係好緊要。 我想話咧。即大家可能唔知咧，即如果讲老师你正啦，学生放假你放假，其实 唔 系啦， 唔系嘅，真系唔系， 仲有人咁谂噶， 真系 有噶有噶有噶， 咁样就太过表面啦。 都仲有好多人觉得我哋坐低就咁吹水嘅啫， 系啊， 一样有噶。 咁咧，所以咧就系啲老师其实咧，我即系我家姐同姐夫就 系 啦， 系咯， 佢哋备课，佢哋要出卷，系咪？佢哋仲要改补，佢唔系净改一班嘅补，一班都30个人， 佢可能仲要招呼个校长， 佢几乎晚晚咧都攞住好似嗰啲胶花咧翻嚟一箩箩咁样。有位重學 即係捧埋翻屋企再做。 係啊，嗰啲卷啦，話要改卷啦，因為唔係淨教一班噶嘛，一班裏面幾十人噶嘛。 所以佢呢個， 所以佢哋好吃力噶。 佢呢個過來人咧，話俾你聽咧，即係原來有啲人點解贊成半日制咧，唔係就係所謂傻咗啲學生噶。 老師都要唞個。 而老師嘅傻咧， 唔係唞啊，佢爭取時間做嘢。係 啊 係 啊，唔係唞。 你如果你聽頭先呢位陳燕平所講咧，佢唔係俾阿老師咧去玩，老師嘅得益咧，其實係對學生有幫助，因為佢可以改补同埋备课，咁咪即系都系你嘅细路咧，可以得到更加好嘅教育咯。系啊，喂，睇嚟呢个 半日制嘅讨论咧，唔觉意咧就打开咗。 其实一向都有呢啲嘅，不过问题系即系大家都觉得诶，俾、多啲时间，啲细蚊仔都系啱数嘅，即系可能就系咁咯。但系今次嘅疫情之下咧，其实又反映出、喂，其实咁多年嚟咧，啲细蚊仔系好吃力嘅。 呢度有个好笑系，有 家长又吃力。 系啊，佢呢个叫阿叶慧宽咧，佢就话成、班同学变肥晒啊，全日制之后。 哦， 系即系咪食多咗定系点啊？ 因为佢哋冇网管啊嘛，啲细蚊仔有钱去买零食啊嘛。 哦，系啊， 咁、就 系 咁咯。 同埋佢 肥晒， 系啊。 因为你放咗学咧，佢哋担泥咁啊，即系其实因为好虚耗嘅。 担泥 唔系真系好虚耗脑脑袋啦，同埋佢嘅体能啦，所以佢放咗学要食好多嘢、 啊。系啊，好好笑啊！佢话成班同学变肥晒全日制之后，跟住咧佢同我哋而家诶瞬间看 channel 一样啊，而家就俾几个表情符号咧，佢有三个猪鼻咯。 哦， 好笑啊！跟住佢最尾都话支持你啊，彭爷咁样。 哇，多谢啊！仲有我两位拍档啊。 系啊，嗱，咁我哋继续咧，转头读你嘅点唱啦，1872388，1872388，有啲咩意见留言咧，都无任欢迎噶。而家听一听有 Rubber Band 呢一只《轻弹浅唱》啊。 夜里歌声伴你轻弹，夜心里细声浅唱，乐韵轻轻。陪伴你长夜过，今天只得你共我。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杂火星星陪伴你长夜过，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盈半眼池，静情良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乐韵轻轻陪伴你长夜过，今晚只得你共我。守梦乡里去，摘火星星陪伴你长夜过，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盈半眼池，静静良宵，琴弦我独陪伴你到天晓。 Rubber Band 啊，轻弹浅唱啊，为咗呢个轻弹浅唱不夜天嘅节目40周年而创作嘅呢个主题曲啊， 重新演绎啦，呢、這个版本希望大家都中意。 重新演绎呢一个歌曲，咁啊嗱，点我买1872388啊？你除咗可以打嚟点唱之外咧，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想讲半日制咧。真的都幾多人喺我哋面書度留言喎，譬如我呢度又有一個咧，鄭思啊，佢就話咧，簡單嚟講咧，佢個僆仔轉咗半日制之後咧，佢好似食神裏面周星馳嗰個廣告咁樣啊， 做咩？ 食完之後咧，個人大隻咗，讀書醒咗，佢話咧，我見到個小朋友半日制之後咧，笑容多咗，精神多咗，佢話咧以前翻到屋企做完功課咧，要做到8点先做完嘅，佢根本冇時間玩。佢话头先听到咧，你哋三位主持人讲咧，话有家长咧希望继续半日制咧，佢话我感动到想喊啊！ 不过而家讲紧嘅都系小学噶嘛， 小学啫，系啦。佢话佢觉得小朋友嘅心理健康咧，真系非常非常咁紧要啊！所以咧，佢话多谢各位主持啊，即系为我哋讲呢个心声出嚟。嗱，我哋都唔敢话咧，所有家长都赞成半日制嘅，总有啲家长可能觉得全日制先至即系充实啲啦。咁但系你见到有啲老师，有啲家长都话咧，笑容开心晒，真系。 咁你真係有時間休息啊嘛？ 可唔可以兩種制度並行嘅？ 長短週得唔得啊？咁樣？ 即係兩種，即係有啲學校咧去行全日制嘅， 即係佢想 係 咪行咯？ 都係咯， 我係家長，我咪幫我子女去選擇。 半日唔知得唔得咧？真係係啊！喂，如果你真係有呢啲體會咧，嗱，你可以打嚟點唱，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即係盡訴心中情。 OK， 係啦，電話埋1872388 嚇。好啦，呢度咧有聽眾咧就話啦嚇，阿 Chan Sun Wah 咧就話：你好啊，今日咧係我結婚九周年紀念日啦，希望咧可以讀出點唱，非常感謝。咁佢嘅內容就話啦，大頭。今日系我即系佢个太太带头，今日系我哋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多谢你呢九年嚟嘅陪伴，你要保持住健康嚟陪我继续走下去，遇上你太感恩啦，爱你的阔面上，好啦，咁带头系男啊定系 阔面 系咯？ 系带头阔面边个？ 我 谂带头 系男士，阔面系女士。 咁你觉得女士中意边个？系咯，我头先你知我睇到呢个咧，我以阿华点唱俾你听啊 ？Hello， 阿华个头唔大， 但系有人 佢俾人搞到头大嘅。 唔系你话啦，你系女士，你想拣边个花名啊？大头定阔面啦？ 即系睇到你两个邓衬咯， 邓衬 邓衬啊， 咩邓 衬？ 情曾鹏同埋邓衬啦。我哋不如帮你 mark 低田雨露啊，系啦，我哋帮你每一个礼拜改翻正佢，系咯都 OK 喎、啊，得唔得啊？邓青， 总之就系咁啊，哎呀，恭喜你啊！邓 青系嘛？诶、哎、好，我呢一边咧就有系啊呢、這个名点读咧？系 Monado， 系啊，姓周嘅。咁咧，佢就想点唱俾咧，系我哋几个听，仲有阿祖添。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咁就话咧，虽然听咗咁多日啦，佢都系觉得今年试镜咧就系好好笑嘅。 哦，咁啊要多谢蔡主任啦，真 系。系啦，佢嘅虾碌真系好好笑噶。 佢应该就唔系特登嘅。 好啦，咁就话希望咧，我哋啦，同埋阿祖祖嘅晚间嗰个深宵嘅节目咧，都系收听率就节节上升。哇，呢个真系完全我哋自己，真系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都系读另一个，即系为听众去讲嘅点 一样咁好，好啦，读一读啊。 呢个咧就系、是、系咪毛小玲呢？ 应该系啦。 佢话又系我 Lily， 哦，佢有英文名 Lily。上个礼拜五点唱三十周年纪念，因为咧漏写咗老公个。 系啊，佢净系写咗个老字，咁我究竟系老公啊，定老老啊，定系咩？ 系啊，佢话你咁样读咧，笑死佢啊！佢话今日咧再次点唱就俾我哋三个听，希望节目咧永远发放正能量咁、 okay, 样嘅。咁啊，另外讲嗰啲都系，喂，都系我哋自己嘢喎。但系总之叫我哋继续努力， 喂，要 赞 我哋嘅要读噶，我哋好少听啲赞噶。 咁闹嗰啲你唔读？ 闹都读啊！ 如果有我真系读啊！ 我成日都读噶啦。 大 家闹 你， 大家都唔知几死。 几想、啊、你就嚟拍得住我俾人闹嗰个情况、 啊，我哋咁 系咪啊？我哋并驾齐驱啊！ 大家双手行出门口啊！ 门真啊 ！OK， 嗱呢度咧就有个阿公公啊，咁咧佢就话点唱俾香港电台所有员工听，上下齐心，加油努力。咁啊，亦都一样咧，佢话你哋做多啲咧，发放正能量嘅节目啦，呢个系我哋最爱听噶咁样。 好啦 ，OK， 阿 Carina 咧就话你哋好啊，哎呀，甜甜豪仔彭仔，佢话咧我第一次点唱噶啫，咁咧佢话想点唱。俾佢未婚夫 Elvis 听啊，因为咧佢近日咧佢未婚夫咧就因为病咗入咗医院做咗个手术啦，不过而家咧慢慢康复紧、嗯，所以咧想同阿 Elvis 讲咧，讲咩事都好，你咩都要同我讲。嗯啊，同埋我哋咧十二月都正式成为即系结婚成为正式嘅夫妇啦。咁我想咧都会咧好好照顾你嘅，喺度咧想点唱俾佢听，希望咧佢咧快啲好翻，身体健康。 系好啦，呢度咧就有阿 Kitty 啊 ，Kitty Lee Lai 咧，佢就话啦，哎呀，佢叫 Cindy Lam 啊，哇！我唔系，等下先。我唔系佢，佢话10月31号，除咗万圣节之外咧，亦都系佢哋嘅 Miss 啊。佢哋有個老師咧，就阿 Cindy Lam 嘅結婚紀念日。哇！呢、這個好學生同埋老師嗰個關係，佢又記得個老師嘅即係結婚紀念日。佢點唱身體健康咧，就俾阿 Cindy Lam 咧呢位 Miss 聽嘅咁樣。 嗯，嚇、啊、好難得啊嚇、啊。好啦，另外咧就有阿 Lisa 姓關嘅，咁佢咧就話啦，下個禮拜四11月5号咧係我媽咪桃姐。 唔知系桃姐定土姐啦吓，95岁生日咯， 身体健康， 哇，真系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最紧要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咁啊都系阿 Lisa 嘅祝福啦。佢话今年咧因为疫情关系，我哋咧会喺屋企嗰度咧就为佢庆祝嘅。虽然咧佢患上认知障碍症已经咧7年啦，亦都忘记咗咧自己嘅生日，但系仍然咧希望佢感觉到啲儿孙咧系好爱锡佢嘅，咁佢仲话咧，妈咪永远啊都咁爱你啊，多谢你哋读册，好中意你哋呢个组合，加油！ Sylvia Tam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宝，佢话咧今日咧系佢二哥嘅生日，祝阿二哥生日快乐，仲有11月1日咧系佢二嫂生日啦，祝佢哋两个咧都生日快乐，合家平安，同埋咧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多谢。 系啊，呢度有个系咪读Colin？Colin Chan 咧，佢就话三宝好，31号咧就系我嘅好朋友 MS 啊，爱好咧就叫导演，哇，几型啊真系导演嘅生日，系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咧，就 thanks 咁样嘅。 有个听众咧，阿 Polly 就话啦，佢话其实咧翻半日制都唔系嘅，老师下昼都要上 Zoom class 噶，所以都系一样等于全日制嘅咋。 即系有啲老师可能走唔甩， 系啦，继续上堂， 即系唔可以咁样改补。 只不过同学仔翻屋企啊，系啊，都系有安顿。 都系嘅，咁等我哋又知多啲咯。 系啊， 好啦，有冇时 间？冇啊，系啊，唔紧要，留翻间读嗱，我哋集腋成裘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打嚟留言啦，点唱啦？如果你真系想同我哋倾下嗰啲翻学嗰啲苦娱乐咧，无任欢迎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咯噃。 好啦，而家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本港寻日新增3宗，累计确诊病例5313宗。本港上月楼价按月上升0.4%，结束连续2个月跌势。差饷物业估价署嘅数字显示，中小型单位楼价普遍上升，按单位面积划分。上月430尺以下細單位樓價按月回升0.6%，430尺至1076尺嘅中型單位按月升幅介乎大約0.4%至0.9%，1076尺以上嘅大單位樓價就按月下跌1%。喺北京，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表示，中美作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徹底脫歐根本不現實，對兩國和整個世界亦都沒有好處。韓文秀在出席5中全會記者會時回應中美兩國經濟存在脫歐的可能，中國怎樣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他承認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需要適宜的外部環境，當前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嚴峻性和挑戰性上升。他強調要繼續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積極做到有利的國際環境，雖然經濟全球化遇到逆流，今後仍會在曲折中深入發展，真正想脫歐的少而有少，真心要合作的多而有多。內地昨日新增25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當中1宗是本地病例，來自山東，其餘是境外輸入病例。昨日內地沒有死亡病例，新增6宗疑似病例，都是境外輸入到上海。至於山東的新增本地病例是來自青島市李倉區，根據市衛健委資料，患者是34歲，市第三人民醫院隔離封閉病區的護士，这间医院是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80点，跌6点，成交金额6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3点，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9蚊升4蚊，美团298.6升个四，小米集团22.95升1.15，阿里巴巴302蚊跌6毫，比亚迪股份161.7升5.1。中芯国际23.7升0.7，比亚迪电子34.55跌2蚊，中国平安79.8跌7毫，世茂服务新上市报16蚊，港交所382.6跌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3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3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6美元，卖出1,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B B， 你觉唔觉得嗰只戒指好靓啊？ 啊，只戒指又唔错，不过只手啊差啲。 你觉唔觉得嗰件婚纱好靓啊？ 嗰件婚纱都唔错，但个 model 差啲。 你而家系咪避啊？ 避咩啊？冇避啊 ！B B， 你想讲咩啊？ 讲得明就沉啦！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我想同你讲嘅嘢啊！ 即系咩啊？ 逼婚！ 你逼我同你分手啊？ 你咪玩啊！我而家逼你同我结婚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只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 桂芬甜， 曾志豪， 情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最尾半个钟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直播室有程振鹏啦、桂花田曾志豪啦，欢迎大家打嚟点唱嘅吓。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头先咧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当中，都仲有一啲点唱咧可以系读出嘅。 好， 咁呢一边咧就行者有一个咧叫做谢丽霞嘅听众，咁啊谢丽霞咧就话啦，我想点唱，因为咧多谢教会啊，每星期咧都留一个座位俾我、 哦， 所以咧我要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就帮我就我想听呢一个爱是不保留，咁我有机会帮你播啦，多谢你谢丽霞。 谁说爱是行胶？咚咚锵锵锵， 唱埋添。 方华呢咧就话啦， 无欲无求，无从解释。我有埋个节奏噶，系咯。 你唔好同佢同乐合污好唔好啊？ 系啊，你知我听咗咁耐，终于有人讲个歌名出嚟咋？ 我系咒嗰只歌啊， 系啊， 演奏唔系 取集演唱 会。OK， 呢度咧 ，Flora 话就话，听日咧就佢生日啦，10月18日咧系佢同老公咧结婚25周年，咁另外11月7日咧系佢老公嘅生日，哇喺度啦 Mia， 咁由于疫情关系咧，所以今年咧就冇任何庆祝啦，咁但系可唔可以播首歌过佢啊？希望咧可以尽快赶走呢个疫情啊！ 有冇话想听咩歌啊？ 佢又冇嘅， 即系我哋自由啦。 幸 福的光阴， 唔系叫你读， 他不会偏心。嗯， 难得有情人， 将分给每颗心。叮叮咚，系啦，冇错， 好 够，好好。呢度有一个 facts 嘅，佢咧个佢有主题嘅，好好正嘅。2020年所有寿星主角生日祝贺， 多谢， 系啦， 即系人人有份， 系人人有份， 系啊，我个仔都有份啊，如果咁样嘅话，好啦， 点解人人有份 啊？系啊，2020年啊嘛，点播人咧就系 Francis 啊，佢话咧早晨啊，风骚快活人你哋好，由于非典肺炎嘅关系咧，冇办法出嚟庆祝啊，咁咧佢话麻烦你哋咧补足 非典肺炎， 新冠肺炎啊嘛， 佢写非典肺炎， 佢真系变咗非典型， 呢啲系 SARS 啊嘛，系啊，佢话咧补足咧同埋预祝寿星 BB 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包括就11月份嘅殷伯母啦、马海林咧就1日生日嘅，咁啊嫲嫲雅雅同埋 Maggie 表妹就2日，坤哥就6日，自己同埋郑咧就10日，欣欣就12日 ，Henry 就13日，咁啊祝大家咧 Happy Birthday 嘅，希望咧你哋可以唱一首生日歌。广东话、英文、国语、日文、法文、俄文都冇问题嘅。佢话你哋自己决定啦。 咁臭， 好 你 啊！ 全身安全， 万岁！唔系唔系唔系 ，touch 啊，系咯。系咪真系噶？ 唔系啦，梗系。 OK， 好啦，多谢。多謝 好啦，喂，我啊，不如 啊 Thomas 啊 ，Thomas 应该系姓麦嘅，咁佢话咧，我系肥佬 Thomas， 今日咧刚好啊系我太太嘅生日啦，佢叫做咧Caris 啊，咁啊祝佢咧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天天开心，送俾阿 Thomas 嘅太太生日快乐。 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咯，18723188，18723188啦，欢迎你开打嚟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 Hello， 你好，你好，你叫咩名啊？ 我姓陈啊。 陈小姐。 好开心啊，又接通我嘅电话啊，早上我打过嚟噶啦。做 乜用 个又字啊？ 因为早 几 日打个电话嚟，酒店大堂经理咧。 哦，耶耶耶， 就系你啦。 上次你俾啲就业资讯我哋嘅，系啊。 系啊系啊。 咁今次咧，你想点唱啲咩啊？ 系啦。 今次咧，我想同大家想同你哋分享下咧呢个 翻学啊。 是啊，翻上昼班下昼班嗰个经验、 哦、 好啊，你请讲。 你系有小朋友系读紧小学？ 系啦、啊，我有两个小朋友嘅，咁咧读中学噶啦，都已经我喺学校。咁咧平时咧就翻朝早8:03至放下昼3:03咁啦。 系。 咁咧而家就翻上昼班啦，咁咧就放1:00，咁佢就可以2:00就翻到屋企啦。 好、哦。 咁咧以前咧放3:03嘅時候咧，就成4:30、4:00先翻到屋企，咁啊相差就好多啦。咁而家咧佢其實翻咗上晝班之後咧，佢一樣係上翻5堂，每一堂咧只不過係 cut 短咗5至10分鐘。 OK， 咁而佢係 cut 咗一個小息，咁亦都冇咗個 lunch 啦，當然。咁但係咧，佢係由3:30縮短到而家1:30就放学咯，咁变咗咧，佢放学翻嚟咧，仲大把时间啦，同埋可以参加佢平时 miss 咗唔能够参加嘅一啲课外活动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学校咁样调配少少时间，咁、只不过上堂少咗几分，即系10分钟之内啦，咁样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咯。 咁系咪佢追到啊？即系个功课唔会话咧，翻嚟好逼啊，啲时间好赶啊，系咪都冇呢啲反应啊？ 唔会、啊，因为咧。緊密咗咧，佢哋個 attention 就更加集中咯。 都係都係。 同埋咧，放學翻屋企咧，佢哋唔使，即係佢唔會係有一日，即係唔會話一日有裏邊有成10樣功課啊，聽日要交啊嗰啲。佢哋嗰啲功課咧係今日俾咗你，下一周先至交。但係嗰個功課可能係長嘅。 係係係。 即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咁呢一個係同以往唔同㗎。呢、這個交功課嘅 pattern 係咯，即係以前日日交 嘅 pattern 就一樣㗎啦。 哦， 但係你變咗喺屋企嘅時間長咗，你咪可以一氣呵成咁樣去做咯。 哦 ，OK OK， 咁總之佢又可以玩咯。 係啊係啊， 咁係咪？ 佢哋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個人嗰個心情都開朗咗咯。 咁啊，陳小姐，你本身就係全職媽媽嚟嘅。 而家系全职妈妈嚟噶啦。 系啊，之前就系酒店业嘅精英啊， 系啊， 喂，呢个几好，我哋又即系多个听众咧，同我哋讲出 意见， 系啊，多个意见，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只要学校能够调配好嗰个上课。嗰啲時間，其實最緊要都 係 功課咯。 係啊，最緊要係咩呢？你哋大家都開心啊嘛。個細路如果翻到嚟高興咧，咁阿爸阿媽都冇咁大壓力啊嘛。 係啊， 咩、 啊啊、 苦念念咁做咩咧？翻學翻到 係啊，冇、啊、錯啊，冇錯。 Thank you 啊， 即係德智體群樣都可以有得發展。係 啊，咁你要唔要都點唱？有冇咩朋友特別想同佢打個招呼啊？ 嗯，我就点唱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女啦。 好啊， 试考下熊仔啊，佢哋中意听 K-pop 噶。 哇，K-pop 啊，好嘢！ 我请佢饭啊，使唔使 Blackpink 啊？ 哎呀，你都知 Blackpink 喎，真系系啊，我唔识啊。 Dynamite 啊， 哇，Dynamite。BTS 嗰啲 ，Lovesick Girl 啊，嗰啲佢哋都知 嘅。咁佢知道一揀呢啲咧，我就淨係可以播，唱唔到真係。 佢可以跳舞啊， 叻啊真係。我哋叫桂花嚟同你伴舞。 系啊，搞掂啦！ 叫 Alex 同阿 Mimi 啦，咁呢个就真系，好、 啊， 多谢你点唱， 多谢晒陈小姐， 好，拜拜。我下次就要挑战，韩文都学埋佢，系咯，咪就系写一唱呢句咯，就 系， 系咯，唔掂啊，真系，一阵应该有机会播，系啦， 我都识一句，喂， 冇搲噶而家， 冇搲嘅咩？ 冇搲噶啦而家， 我睇咗韩剧都仲系搲， 即系唱歌冇啊嘛。 好啦，你系边位啊？下位朋友。 你好，风骚快活人，风骚大点唱， 阿姨系咪啊？ 欢迎你啊！ 喂，系啊， 阿姨啊，你好啊，系啊， 你好啊， 系啊。 我点唱先？你系讲 乜 先啊？ 乜都得，你点唱先咯，好啊。 咁我点唱先啦？我家姐就26号生日嘅，咁我侄女就今日生日，咁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又祝我家姐即系身体健康啦，因为佢之前照顾我妈妈咧，搞到五劳七伤咧，而家只脚又痛，腰又痛咁。咁我希望佢即系而家因为我妈妈最近入到护老院，咁希望佢真系可以争取时间休息多啲啦。 系 啦，咁亦都希望我妈妈喺护老院快啲适应到啦，因为而家咧好惨啊，入咗去又冇得探。 唔可以探 我而家， 冇啊！我哋而家有啲偷雞，因為佢要覆診咧，我哋乘機帶咗出嚟覆診咧，就去飲茶咯，咁見下佢咯。 不過真係要小心喎，高危社族群嚟㗎，即係護老院裏邊啦。 係啊， 大家都明啊，真係 係咯。係啊，咁但係即係因為即係佢咁樣因為佢自己本身又腦退化，又帕金遜咧，我家姐根本喺屋企照顧佢唔到啊。 都明啊，即係 所以迫於無奈就要入護老院咯。 係啊，總之大家你要又守下規矩咁啊，總之一定要執生，真係要自己照顧自己。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同佢出嚟都好小心㗎。 係啊，咁你係咪又想分享下學校嘅事情啊？ 係啊，嗱，呢個其實咧要講翻咧，就係我其實已經即係我之前我教仲係教緊書嘅年代咧，已經係準備話要轉全日制嘅啦。嗰陣時想，咁嗰陣時個理念其實 OK 嘅。 嗯， 主要原因轉全日制咧，就係因為適齡入學嘅兒童少咗啦。 係， 咁你避免要殺校嘅話，咁你咪要轉全日制咯。咁上下就唔使分上下就班。 都係一個現實問題啊。 係啦，咁你咁可以咪容納到翻現有嘅學校存在，同埋啲老師又可以繼續教，唔使俾人 cut 咯。咁呢個其實就係保障緊即係老師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轉全日制嘅時候咧，嗰陣時嘅理念就係話你因為以前半日制嘅時候咧，咁你一日一個上晝或者下晝咧都係七堂八堂咁，都教曬所有嘅嘢噶嘛。 係啊， 咁你冇理由全日制，你上十堂八堂都係教翻七堂八堂嘅嘢噶嘛。咁所以嗰陣時預計咧就係下晝咧 lunch 之後嘅時間咧就係做咩咧？係功課輔導，即係俾啲小朋友咧喺學校做曬功課，做曬功課嚇。 即係翻到屋企就玩啊，可以 係啦，同埋可以同佢哋温書，即係譬如有啲即係有啲小朋友佢嗰個即係差別啊，學習有差別嗰啲咧，咁就可以同佢。當係特尖保底啦，咁下晝個時間，咁同埋就有課外活動咯。咁其實個理念係咪非常 好喎？天堂一樣啊，直情聽到咗。 係啊，即係翻到屋企嗱，你全日制。父母翻工又唔需要放咗學翻屋企，如果真係做曬啲嘢，温咗書，咁又參加咗課外活動，咁翻到屋企，父母咪真係可以陪佢玩啊、傾偈啊、睇電視啊，乜都得啦。 但好似冇發生過咯， 冇咯，真係冇咯。咁到我哋真係即係開綠燈啦，全部都贊成話好啦，呢個理念非常之好，我轉全日制啦。 咁點知就係、是、有 TSA 啦，有 Hong Kong AT 啦，咁即係嗰啲個所謂 數之不盡嘅， 係啊，數之不盡。咁你剩翻下晝嘅時間，我嚟做咩？咪操咯， 操練， 我嚟操練習咯， 係啊， 我嚟同埋因為你為咗要每間學校要令自己 upgrade 咧，咁於是乎咁佢咪真係本來一日上七堂嘅嘢，變咗上十堂、八堂都係上主流課程咯。 所以你都覺得如果半日其實大家又再 happy 翻，其實又可以冇影響教學添。 咦我聽阿怡咁講，其實佢 point 咧係話嗰個問題唔存在於佢係半日定係全日，而係當你變咗全日嘅時候，你啲制度下嘅人咧就要慌死佢，好似用唔著啲嘢就攞嚟再谷佢哋啊成，其實係用錯咗啲時間。 错 用咗啲时间， 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咧，有好多人咧都话，即系嗱，翻咗半日啦，咁你半日翻咗屋企啫嘛，翻咗屋企继续佢都要 zoom 嘅，佢哋继续都要上堂噶， 即系变个形式，换咗个地方，继续都系冇放到假咁样。 喺屋企咧就会比较轻松啲。 咁一定系噶， 系啦，冇咁紧张。咁但系功课咪一样都系咁多。 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应该嗰个精结咧，系在于咧去运作呢一个系制度底下嘅嗰啲嘅话事人咧，你要明白当初点解你要将佢转做呢一个嘅全日制，你嗰个目标系想做乜嘅？ 初心啊， 系啊， 初心啊， 但跟住就转咗质啦。 系啊，所以多谢晒阿怡吓，亦都多谢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嘅18723888，18723888，听只歌休息翻嚟咧，继续接听你嘅电话。 着吉他沿路低，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冲击。切莫惧，谁高过位置各位越无稽，才难下那些泥地慢赤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苦过，无常地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幕，风景到处庆贺地念一起拉向这最后折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子啊，我隻手不停喺度挥舞紧我个鼓棍啊，不过你睇唔到咁解啫嘛。 仲喺度 就 A F 装啊，但系真系呢啲歌曲咧好激动人心啊！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即系吓呢个闷闷热热嘅天气咧，你听呢啲歌咧，起码个人刺激翻啊 ！Noel Boys 嘅最后的摇滚滚滚滚滚滚。 咁啊，既然都滚起咗啦，咁我哋系时候继续系咪听下电话？ 好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风骚快活人，欢迎你。 哦，打紧打紧打紧。OK OK，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读翻呢一个点唱先啊。 好啦，嗱，我呢边都有一个嘅，短短地啊。 好。 咁咧就系、是、佢话听啊呢个Venice 啊 ，Venice 姓黄嘅，佢话听日咧就系、是、我朋友啊 Louis 啊生日，咁啊祝佢咧身体健康，最重要咧佢一月咧喺澳门啊，至到生日啊十个月咧都翻唔到嚟香港啊，所以就祝屋企人咧就个个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哇！呢度有个陈， 你手抽紧你，我唔使抽到咁快。 唔系唔系，我哋呢啲有个节奏咧， 浪咗， 即系一浪接一浪嘅音乐咧。 我 意思 系啊，系系啊，手抽紧就我谴责咗佢。 呢度有个有个陈伟， 你一嚟， 喂，呢个唔系一个音乐治疗咯？你哋嗰个耳仔同埋个心脏， 你加重治疗，你明唔明啊 ？OK， 喂，读呢个先。诶，网上面有位朋友咧，电话旁边你打一等先啊，阿陈。陈伟康，陈伟康咧，佢就话：大家好啊，我系一个咧课外活动嘅乐器导师嚟噶。我好支持半日制啊。佢话咧谂翻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半日制嘅生活咧。佢话放学之后咧有时间去完成学业，又可以练打鼓。 嗯、 Airdrum 啲 fans 嚟噶，可以打鼓啊！ 人哋 Airdrum 啊， 系冇错冇错，佢系真嘅，即系打个 Will 嘅。咁咧佢就话啦，后来咧呢个课外活动咧，仲成为咗佢个终身职业啊，即系、名副其实嘅鼓佬啊。 系 咁佢就话咧，反而而家啲小朋友咧就冇咁多时间咧去为自己咧考虑其他方面嘅发展啊，咁样系、我都觉得系， 系咪 啊？系啦，跟我去打 band， 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吓，要你等添。 Hello， 风骚快活人。 Hello， 赖太系咪啊？ 是啊 是 啊，你好， 豪仔， 是彭仔，还有阿田， 彭仔， 你好， 你好赖太， 你好啊， 是， 有咩点唱啊今日？ 我呢个月咧，我细仔同新抱生日， 哦，细仔同新抱， 十一月咧就我啊三号生日， 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多谢彭仔，我个孙就十八号十一月， 系。 爷爷咧就系十一月二十号。 爷爷系边个嘅？ 即系佢老公咯。 系啊， 系 啊， 我又谂紧，即系赖生。 哇！即系你 系赖生。 十月十一月全部都系吓好近嘅啫。 系啲屋企人。 佢啲蛋糕个个礼拜要食。 我想问阿赖太啊， 我今系 阿细仔同新抱咧，咁嗰个新抱系咪阿细仔嘅老婆啊？ 系细仔两公婆， 好啦， 因为我听到，系啊，我听到 大仔嘅，先系大仔嘅， 哦系 ，OK， 啱啊，都系问清楚啲嘅， 系啊，问清楚， 个孙系大仔嘅，系啦 ，OK， 系孙系大仔嘅， 个老爷就你嘅， 系啊，老爷，老爷系公婆嘅， 系啦，咩啊，老爷你 噶。 老爷你个赖生啊嘛， 我系啊赖生老爷咯，我系奶奶咯， 系咯啱咯， 咦阿奶奶啊，咁而家咧放宽咗六个人可以一围食饭咧，咁你会唔会帮助到你屋企人咁多人生日咧，都方便啲咧吓？ 唔得啊，多咗六个人啊嘛，咁唔系我哋嗰时未放宽咧，就而家佢哋今晚翻嚟同我庆祝， 喺屋企， 好啊，咁系咪你煮啊？ 我只煲个汤啫，佢哋话买啲寿司啊，大闸蟹咁样。 哦，大闸 蟹，都好啊，都好啊，系啊。 同埋阿赖太佢谦虚啫，我煲个汤咧，花胶鱼翅炖鸡包咯。 系啊，冇嘢噶。 哇，冇嘢个汤啫嘛。 几千人， 系咪先？系咪先？哎呀， 系啊， 多谢多谢，系啊，好啊， 真 系 好啊。 系啊， 唔系彭仔唔饮得啊。 未饮都觉得唔系，觉得好啊。 嗰只大闸蟹我唔食得啫。 系啊。 哦，你因为公务员 系咯，公务员啊嘛。 唔系啊，只要完全分享咗得噶啦。 你将程振鹏嗰碗汤俾埋我哋得噶啦， 唔使噶，阿赖太啊，啲嘢咧你摆喺度，然之后我哋一齐 就会有人分噶啦， 分享咗佢。 系啊，唔得嘅，你俾我哋饮啦。 最紧要咧就唔好攞走。 系啦，好啦，好啦，好好好根据规矩嘅。 预祝你哋一家人咧， 好开心啊！ 唔同嘅岗位咧都有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系啊，个个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恭喜你，多谢晒赖太，好，拜 拜， 好 ，Stella 咧 ，Stella 松咧话系上个礼拜点唱噶，咁啊佢话第一次，咁我就闹翻佢翻嚟啦，因为佢第一，因为 为佢第一次点咗，我就觉得唔好表示佢。佢话、因为咧10月28号咧系佢哋一家四口嘅生日，系因为咧系佢先生阿宋啦。咁啊，佢农历9月12号生，系同佢嘅仔咧浩文啦、女女啦、阿乐天咧同一日生日噶。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主恩常在，世界和平啊！咁啊，豪仔、阿天、阿鹏仔加油啊！你哋。好犀利！佢哋一家三口几三个都同一日， 即系虽然话有一个系农历啫，但系夹到同一日都犀利， 系啊， 缘分啊！我呢度亦都有一个咧系生日点唱嚟嘅，就系阿呢方话咧，佢就话啦：哎呀，唔好咁生外啦，叫我 Flora 啦 ，OK OK。 Flora 读咗啦， 我 Flora 读咗啦，哎呀，太生外添咁样嘅 ，OK OK， 好，好啦，呢度仲有一个咧啊，又有一个咧都系讲半日制嘅，佢就话咧，哎呀，唔见咗添，我搵翻出嚟先啦。 唔系 噶，唔系啊，佢话咧因为仲要补习。佢话咧，所以原来都唔系咁高兴。我睇下先吓。 阿嘉嘉咪就话咯，佢话翻半日咧，当然系好过全日啦。但系啲学生咧，翻完学咧又要去补习，仲辛苦过翻工。 系系 系。当然翻半日都系好好多嘅。 系啊 ，Teddy 亦都有个留言咧，佢就话系啊，当年冇咁多兴趣补习班啊嘛，惊啲小朋友咧翻半日之后咧周围游荡啊。咁佢话而家应该就唔使咯咁样。 我当年咧就翻半日咧，咁啊下昼我就记得咧都冇得去玩嘅，就要翻铺头帮手。 哦，你太子爷啊嘛， 就系咁啦， 翻去铺头帮手， 你翻 去咪 饮饮食食， 咁啊系啊， 系 攞嚟饮饮食食， 你有咩做啫？系咪先？ 所以嗱，我哋都唔知道咧，究竟即系呢个新闻咧爆出嚟之后咧，咁啊教育局佢度会唔会真系好好地同佢倾啦？ 应该要参考埋家长嘅意见咯。 唔系因为咧，即系而家即系唔同以前啊，以前我哋细个咧，即系翻完半日真系好轻轻松松翻到屋企就 系 啦。咁个功课好快已经完成嘅，但系而家啲细路唔系咯。 就算咧，我而家細路都係翻半日咧，但係以我而家嗰個 schedule 咧，我都成日要陪佢周圍去學嗰啲興趣班啦。其實我都等於翻咗全日嘅，真係。 佢有冇興趣嘅咧？其實 哦，有嘅，好彩佢有嘅。 唔係，我成日都話咧，啲細路成日翻啲冇興趣嘅興趣班。 係啊，台長可唔可以出多另外5蚊俾我上呢個陪細路上興趣班咧，坐茶餐廳嘅金錢俾我？ 5蚊咁少？ 唔係買杯凍檸茶。 你有兩個細路，我俾個10蚊你啦。 多謝你啊，真係嗱咁啊，今日預祝你萬聖節快樂！如果想慶祝嘅朋友啦，咁啊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